根據美國一間交通分析公司在2017年的數據，曼谷是交通最擠塞的主要城市之一，全球排名第十一。而網上近月亦都罕有地出現民眾批評黃塞車隊導致不便的言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954点，升咗316点，总成交金额1,1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0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4，系升7.8；阿里巴巴系222.8，升4.8；中国平安95.6，升2.45；建设银行6.8，升8仙；盈富基金29.15，升3.5。美团点评113.1，升3.5；汇丰控股59.95，升1毫；小米集团11.9，升4.8；港交所280.2，升5.2；友邦保险86.65，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06，瑞士法郎7.991，澳元5.375，加元5.955。新西兰元5.159，欧元8.65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56。港金现价报14,395蚊，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47.5美元，卖出1,54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畅顺。七咸道北过海都正常的，是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繁忙少少，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而家半山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就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附近。九龙路面方面咧，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康宁道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一带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咁至于新界，荃湾路去屯门，近住大涌道至到葵青路比较多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近住屯门新墟街市一带咧，而家都仲系比较繁忙，不过比头先咧就情况好咗好多啦，龙尾喺黄珠路附近。仲有就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咖啡湾一带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黄金海岸。安全车速报告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咁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案咧，好多人嘅焦点都系派糖之余，派钱都系一个考虑咧。 听众陈生， 派钱我就唔同意，调翻转你派10,000蚊俾我，或者俾啲贫苦大众，你估佢会唔会出嚟使啊？ 听众石生， 如果你俾钱我用，咪我点样用都好啦，我可以储埋嚟一个房基，我可以拎嚟去旅游，系我嘅事，嗰啲钱系我哋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 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包容，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打人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是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20年1月13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这一节呢，想同大家倾一倾台湾大选。台湾大选呢，就星期六呢就刚刚结束啦。咁先讲总统选举方面啦。民进党的蔡英文呢，就是得票817万，是成功咁连任总统㗎。咁佢呢个票数呢，是台湾历届的总统选举里面得到的最高的票数嚟㗎。咁而佢的得票率呢，就57%，咁就击败佢的对手国民党的韩国瑜。韩国瑜得票就是552万，而他的得票率就是38%。咁呢个嘅选举之中呢，那个大选的投票率呢，亦都是回升返啦，比上一届升至到74.9%的。咁至于呢，就是见到蔡英文呢，就是成功连任之后呢，咁过去呢两日呢都有唔同嘅一啲外交嘅动作啦。咁包括呢，就是寻日嘅时间呢，就见过呢美国在台协会嘅会长啦，以及呢就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嘅会长，而今日呢亦都再接见呢美国嘅华府智库嘅访问团。咁至于落败嘅韩国瑜呢，就回到高雄市嗰度呢嘅做返佢嘅市长啦。咁睇返今次嘅选举啦，咁除咗选总统之外呢，亦都係有选到立委㗎。咁结果呢，就係见到民进党亦都係成功咁保住呢喺立法院里面呢係过半数嘅议席。不过呢，就係得嘅议席呢就比上届少咗啲。咁好啦，咁大家又点样睇今次嘅台湾选举呢？嗱，蔡英文呢就喺佢嘅胜选嘅夜晚呢都有发表演讲㗎。佢话呢要多谢台湾人嘅勇气同埋坚持，话呢台湾人呢係一齐守住咗呢係自由嘅土地同埋民主嘅堡垒。并且呢就认为呢今次嘅选举啦，相信呢全世界好多嘅民主国家，以至到呢好多香港朋友呢，都会为呢係台湾人今次嘅选举嘅结果呢感到高兴。咁唔知大家听緊节目嘅朋友又对于呢个今次嘅选举嘅结果又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㗎。咁大家都关注到啦，今次蔡英文连任总统之后啦，咁立法院亦都系过半数议席啦。咁究竟之后个路落嚟呢系点样行落去呢？究竟会唔会话嗰个两岸嘅呢个关系呀会点样发展落去呢？咁而至于今次嘅选举又系因啲咩事呢令到佢可以以一个高票票数咧去到连任成功咧，咁大家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呢个嘅台湾选举嘅。听一次新闻追踪，翻嚟咧又同大家分析呢个台湾选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13号朝早8:03。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亚洲金融论坛致辞，话过去7个月社会动荡，话有信心可以收窄分歧，重整社会。 I'm confident that we will bridge our divide, that we will realize the common goal of a reunited community and a flourishing economy.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說，希望同內地的 ETF 通可以在今年開通，但未有時間表。 我們剛才談到的時候就講到 ETF 的叫 Connect， 咁因為我哋過去已經有啲係股票嘅，亦都係有啲係債券嘅，其實就 ETF 都傾咗一段時間嘅。當然我哋而家都有努力緊喺度喺呢方面咧，係將嗰個範圍啊，同埋聯通嘅方法啊，係要傾清楚。 晏晝三點，政府建議向海洋公園提供106.4億一次過資助，預計屆時園內嘅景點增加20個，去到超過100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 我哋系同海洋公园商量，亦都政府系支持海洋公园一个全新定位嘅一个策略发展计划嘅。计划咧系希望可以透过一连串嘅财务嘅安排，同埋政府嘅财政嘅资助咧，希望可以喺未来几年里面咧，将海洋公园系重新打造成为一个新嘅香港人嘅，同埋吸引访客嘅一个旅游嘅基础设施。 海洋公园策划執行总监张泳仪： 嚟紧我哋会将公园重新定位，规划成一个以保育为本、充满刺激历险旅程，而又融合大自然嘅临海度假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傾傾咧台灣大選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學者同我哋分析下，有浸會大學嘅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關仲賢。關仲賢你好。 诶、hey, ，陆宇光你好。 嗱，今次咧，蔡英文喺总统选举之中咧系胜利啦，佢嘅得票数字咧系历嚟选举咧总统选举里面最高嘅得票数字啦。咁亦都咧同韩国瑜咧系有一定嘅差距，近乎咧20%嘅差距。嗱，其实咧都睇翻之前嘅民调咧都系相若噶。咁但系咧点样去睇翻今次佢真系都化成选票得票吓，以至到咧即系得出呢个嘅大胜利咧？点睇？这个分析呢， 我想冇错，因为即系韩国瑜喺选举之前就曾经讲，就话叫啲支持者喺民调入边乱答，就叫你明明系支持韩国瑜，你就同民调讲就话支持蔡英文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喺即系选举之前咧，即使民调结果系反映即系两位候选人嘅差距可能有20%至30% 嘅差距，咁但系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呢个民调结果会唔会系唔可信嘅呢？咁但係去到最後出嚟反映啦，即係其實大家爭咗差唔多200多萬票，正正就係話即係差唔多20% 嘅一個支持度嘅差距。咁所以話睇嚟韓國瑜呢一招即係諗住話去令到民調結果唔可信呢一招呢，其實對整個即係選舉嚟講唔係好大影響。 嗯，咁就点样睇蔡英文大胜嘅一个因素呢？究竟即係譬如话大家可能香港嘅听众就好关心啦，会唔会都同香港嘅因素有关呢？因为蔡英文嘅选举工程呢，咁之前都多次提及香港嘅事件啦，咁都向台湾嘅选民呢就提出即係要守护佢哋嘅民主啊等等。呢啲嘅选举工程香港因素或者係其他因素占嘅比例有几多呢？你觉得？ 我谂都重要嘅，因为今次其实当然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咁但系香港呢个因素其实系一个大更加大嘅因素底下嘅其中一个好重要例子。咁嗰个更加大嘅因素系乜嘢呢？就系话即系所谓亡国感啊，或者其实一啲主权问题。咁其实睇翻成件事就系话成个选举之前一年左右嘅时间，其实一路走嚟咧，都係一路走向民進黨打呢個亡國感嘅呢一個策略入面，其實全部嘢都係好似一個劇情發展咁樣嘅。咁包括就係話一開始一月嘅時候，即係2019年一月嘅時候，咁即係習近平就即係講話啦，即係對呢個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一個講話。咁當時提出咗一啲重點，就係話包括提出要和平統一啊，要一國兩制啊。咁呢一個其實嘅表態咧，同以往不論係即係國民黨嘅即係台灣嘅國民黨政府啊，以至話其實中國其實對於即係台灣嘅關係，以往不斷強調都係一個所謂九二共識啊呢一種咁樣嘅一中國表，或者係維持現狀呢啲咁樣嘅信息。咁但係從2019年1月開始咧，習近平就講話一國兩制係俾台灣嘅，台灣將來係需要實行一國兩制。咁呢一樣嘢其實對於 即係民進黨打亡國咁，可以話係打響第一炮。咁然後去到三月嘅時候，即係韓國瑜嚟香港，順便就踏入中聯辦啦。咁一路再加埋就係話，下半年開始香港呢個反修例運動每一日都進行。咁然後再加埋其他啲嘅，即係中國對台灣嘅政策，包括就係話暫停自由行啊，或者即係航空母艦即係試嘅時候就經過台灣海峽啊等等嘅措施，其實都正正係令到台灣人覺得即係呢個主權好似受到威脅。咁所以其實講緊今次呢個選舉，民進黨就係不斷用主權啊、亡國感呢一個嘅主題做一個成個競選嘅中心。咁而台灣人亦都感覺到似乎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命題，就唔係一個假嘅命題嚟嘅，好似即係一個真嘅命題。咁所以台灣人喺今次選舉點解蔡英文能夠即係取得即係過800萬票？其實一來咧，即係國民黨未試過，其實民進黨更加冇試過，因為民進黨其實得票最高嘅一次，其實正正就只係2016年蔡英文嗰一次689萬票。咁嚟到今次，其實攞到超過800萬票，其實係完全即係我諗係超過民進黨自己嘅估算添。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個所謂主權問題，令到台灣人喺今次投票嘅時候，令到大家都出嚟去投票，而且係支持覺得可以守護主權嘅民進黨。 嗯，頭先就講到話蔡英文就係打住一個主權牌，做一個嘅選舉工程，去到贏得好多嘅選票支持啦。咁但係睇翻對比翻立委選舉個結果咧，咁又其實睇唔睇到即係民進黨呢啲嘅選舉工程或者民進黨嘅政治路線係真係即係得到台灣民眾廣大歡迎咧？因為見到咧，就譬如話立委裏面咧，不分區立委嘅得票咧。其实国民党是拿到 33% 的选票，跟住民进党拿到 34%， 非常非常接近。而另一方面，就算分区区域立委方面，其实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得票的差距亦都是收窄了的。是讲的 46% 民进党对 41% 国民党。即是说其实虽则就是蔡英文在总统选举里面是大胜，但是立委方面民进党并不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咁又点样分析呢两者之间嘅差距呢？ 我谂即系当然，即系主权因素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咁但系即系毕竟呢个系台湾选举，咁台湾嗰个内政其实亦都重要。咁而大家亦都记得就系话2018年年底嘅即系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就大败嘅。咁其实到而家年半时间都冇。咁点解话即系蔡英文咁简单，可以今次咁容易赢咁多？我相信就係話，即係主權牌因素令到即係總統投票，因為始終總統選舉係一個最直接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啦，而且係一個好即係標誌性嘅一個選舉。咁對於蔡英文去操作呢一個所謂主權牌咧，其實好容易。咁但去到話真係去到立委，特別係嗰啲地方啊，即係區域立委，以至或者係政黨嘅即係不分區呢個投票都好。咁其實對於選民嚟講咧，其實可能會有一個分割，就係話總統可以用一個即係主權去決定，咁但係去到立委比較即係其實可能台灣內政方面咧，其實對於民進黨嚟講，因為其實民進黨喺蔡英文第一屆執政其實表現得唔係咁好，咁所以其實18年年底嘅選舉先會話即係選得咁差，咁嚟到19年喺短短即係頭先你都講話唔夠年半嘅時間，其實民進黨唔見得話即係有一個好大施政上嘅進步，只不過就係話喺台灣呢個政黨底下，即政黨制度底下。民進黨主要對手就是國民黨，咁國民黨其實雖然經過即係地方選舉年底，即係18年年底韓國瑜帶動之下，贏咗嗰場選舉，咁但係喺之後其實亦都唔見得國民黨特別係韓國瑜本身喺高雄可以做到啲乜嘢好特別嘅政績出嚟。咁然後當韓國瑜再一次要代表國民黨去到挑戰總統，挑戰一個全台灣嘅一個議席嘅時候，咁其實會令到即係選民會覺得韓國瑜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能力呢？咁正正係一個原因啦，令到就係話民進黨其實的而且確喺總統選舉方面嗰度選得好容易。咁但去到立委嗰方面嘅時候，就係話其實民進黨又唔係真係特別好，咁國民黨亦都唔係特別好。咁見到所以就係話從不分區嗰度嚟睇咧，即係其實國民黨同民進黨都選得唔係特別好嘅。咁兩個加埋都係六成零嘅投票，反而一啲細黨對即係台灣選民對佢哋嘅信任似乎係比以往大嘅。 点样睇蔡英文连任之后咧嗰个两岸关系咧？嗱，佢就喺胜选之后嗰个记者会咧都有提及到两岸关系啦。咁就讲到话，即系面临住咧就系中国大陆咧尝试去到改变台海现状咧。咁啊，台湾就别无选择，必须要强化民主防卫机制，去到保护台海安全。又话咧，选举结果咧系彰显到台湾人民咧拒绝一国两制，坚持咧主权、民主、自由嘅方式。你会点样睇即蔡英文之后嘅两岸政策，以至到大陆个反应又会系点样？ 我谂从今次选举之后咧，即系我哋要明白就系话蔡英文再一次当选系一个重新嘅授权，而且今次呢个民意授权系比以往更加大啦，即系攞住800万票嘅蔡英文，其实理论上系比攞住689万票嘅蔡英文可以更加大声。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其实蔡英文亦都有讲到就系话系其实可以同大陆对话。咁当然佢就话一啲原则啦，即系和平啊、对等啊、民主啊等等。咁喺呢啲原则底下，蔡英文愿意对话。咁但係當然明白就話兩岸關係唔係即係蔡英文說了算啦，而且更加明白就係話本身即係中國同台灣喺呢個兩岸關係入面亦都唔見得係真係完全對等。咁所以見到其實就係話喺兩岸關係入面，蔡英文今次能夠攞到更加大嘅民意授權，似乎佢嘅即係討價還價嘅力量係大咗。咁但係另一方面就最重要就係睇翻即係究竟大陸佢點樣看待今次呢個選舉結果呢？因為其實睇得到，即係中國，即係特別外交部啊、國台辦等等，其實都有出聲啦。即係譬如話，外交部就唔好就即係警告其他國家唔好祝賀佢啦，因為即係唔好祝賀蔡英文，因為即係台灣今次選舉只不過一個地方選舉嚟嘅啫。即係你如果咁樣就係一個唔對等啊，或者係唔合乎即係一個外交關係啊，一個中國呢啲原則。咁然後國台辦又話，即係重申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咁似乎喺呢啲咁樣嘅論調底下，又見唔到即係中國會覺得今次台灣即係民進黨能夠同繼續控制即係總統同埋立法院呢個選舉，佢唔見得係即係大陸會覺得係佢過往四年對台灣嘅啲政策上面嘅失敗。咁似乎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中國會唔會繼續即係所謂加大力度去即係壓制台灣也好啊，或者去打擊民進黨政府、蔡英文政府會唔會呢？似乎亦都可見。 嗯，最後一個問題啦，想問一問咧，就係今次嘅選舉結果咧，會點樣影響到台灣嘅政局咧，同埋即係嗰個政黨嘅路線嘅發展咧？因為睇啲報道咧，就係話即係國民黨點樣去總結今次嘅一啲選舉失敗嘅一啲結果咧？咁其實都有啲嘅黨員咧都認為咧，國民黨裡面比較老化啦，以及咧兩岸嗰個嘅路線方面咧係已經係唔夠貼近民意啦。咁有啲人咧甚至講到話，我哋係咪仲需要去到堅持九二共識咧？咁會唔會其實今次選舉結果會令到國民黨喺兩岸路線方面都係會有啲嘅調整，咁而係令到兩岸嘅關係亦都係有所變化咧？ 似乎係嘅，因為就特別係即係國民黨已經連續兩次嘅大選大敗啦。咁呢個對於即係一個咁大嘅政黨嚟講，一個好大嘅打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2016年輸咗之後，國民黨已經有需要即係從上而下嘅改革。咁亦都當時黨內有好多唔同聲音都出現，咁但係實際上就係吳敦義繼續做主席啦，即係17年之後，咁然後18年贏一個選舉，又令到佢哋似乎覺得繼續以往一貫嘅國民黨嘅做法係可以令到佢哋喺今屆選舉都可以選得好，咁而今次呢個選舉就一盆冷水咁淋咗落吳敦義度。咁但係亦都見到咧，即係吳敦義雖然講係辭職，咁但係即係睇翻新聞就係話，其實佢實際係未辭職嘅，佢係禮拜三先辭職嘅。咁其實佢呢啲咁嘅做法咧，黨內嘅人其實係好多聲音，亦都係即係公開去批評，即係吳敦義究竟係咪即係想亂斬權位啊，想黨中央去挽留佢啊等等。咁似乎國民黨去到呢一刻，亦都唔見得即係真係有一個由上而下全個黨，無論你係即係黨內元老也好啊，年輕人也好，好團結一心地想去即係革新呢個政黨。咁睇嚟，暫時國民黨冇咁樣嘅諗法。咁相反就係話，除咗國民黨以外，即係如果國民黨唔能夠及時即係回勇啊、復甦也好，咁會唔會其實佢嘅呢一個喺台灣嘅影響力真係逐漸下降？甚至乎今次一啲小黨，譬如話即係柯文哲新創嘅一個民眾黨，會唔會有機會即係不斷壯大呢？或者可以能夠即係佔據台灣所謂藍綠兩邊陣營入面，會唔會柯文哲呢個政黨能夠喺藍營嗰度攞到更加多嘅位置？呢個似乎係未來四年即係喺國民黨能唔能夠復甦之餘， 柯文哲呢個新嘅政黨究竟會唔會取代啊，或者慢慢去佔據呢一樣嘢，似乎值得我哋期待。 唔該曬關仲賢，多謝你。關仲賢咧就係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我哋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楊先生喺度。楊生你好。 係啊，建超你好，我係楊生，係。 正講。 今日先位小姐啱啱嘉賓講嘢，咁而家得翻三分鐘，我叫我精簡。咁咧，我八八年至九二年咧係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嘅。咁咧，我就好清楚台灣人嘅心態嘅。咁九成台灣人咧都係仇共嘅，逢親大陸中國共產黨所有嘢咧，佢哋都係耍到擰頭。咁今次國民黨八大敗咧係必然嘅。咁因為我啲同學咧，佢哋就係冇分藍綠嘅陣營嘅，佢哋就中間。今次呢2-300萬選票，韓國瑜輸俾蔡英文咧，係輸俾中間票。中間票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哋必睇國民黨同呢個民進黨兩個黨都是很爛嘅，係爛黨嚟嘅，冇得揀之餘咧，咁佢哋揀一個黨。阿蔡英文咧打住呢一個即係同大陸咧不談判不咩冇一國兩制啊呢樣嗰樣。咁因為國民黨咧就比較係想親共嗰邊，咁所以咧今次啲選民咧投曬俾蔡英文咧係已經係估計得到啦。咁頭先我哋講啦，嗰個咩對大國嗰個影響咧，我哋香港嗰度影響唔到佢哋嘅。不過台灣人咧，佢哋咧就真係佢哋由細到大咧，佢嘅教育咧就係佢哋由小學教到你大學咧，都係總之咧，共係中國共產黨大陸啲嘢咧，全部都係唔好嘅。咁佢哋啲人就好反共啦，所以就如果新港或者係呢、這個頭先你話柯文自己黨咧，佢哋如果要想贏咧，一定要勝過呢、這個民進黨打嗰啲咁嘅，所以係啦。 好多謝曬楊先生嘅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给予海洋公园106.4亿元一次过资助，并且推迟两笔政府贷款的还款期8年，豁免两笔贷款的利息，以支持海洋公园的全新定位策略发展计划，同时协助海洋公园渡过即时财务困难。預計到時園內的景點增加20個，總數將會超過100個。計劃建議海洋公園定位以歷險為主題，並且以自然和保育為本，公園劃為7個主題區。新設施預計2023至2027年分階段落成推出，園方預計將會在2027至2028年度吸引750萬人次入場，由目前至到2030年創造438億元嘅經濟效益，以及至到2029至2030嘅財政年度創造相等於11,100個全職就業職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批评政府的建议不切实际，一方面新计划只是属于概念性，未有实际内容；另一方面，海洋公园亦都出现资不抵债，质疑海洋公园董事局或者政府相关官员有没有人需要为公园的财政情况负责。他强调，公民党不支持海洋公园新计划，形容是旧债未清，新债免问。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就认为106亿元资助是值得的投资，否则长远海洋公园只会阴光。他认为海洋公园对港人生活和旅游业都有很多贡献。姚思荣说，了解过海洋公园的新计划，认为满足到未来的需求，对公园未来的发展有信心。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罗斯被拒入境香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有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透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理应受到制裁，亦都必须付出应有代价。耿爽强调，中央和特区政府一向依法处理出入境事务，容许或者不容许哪一个入境是中国的主权。罗斯早前在社交网络上载片段说，来港原本期望可以说明北京进一步损害国际捍卫人权的努力，而被拒进入香港具体展现了问题。 罗斯原本计划星期三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发表涉及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伊朗唯一曾经赢得奥运奖牌的女运动员阿里扎德宣布出走。阿里扎德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己是伊朗几百万名受压迫的妇女之一，要强制戴上头巾。伊朗官员亦都有性别歧视和虐待的情况，但他必须服从指令，形容离开国家的决定是艰难但是有必要。21岁的阿里扎德在上届里约奥运跆拳道项目赢得铜牌。伊朗半官方传媒话，他已经前往荷兰，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可能会代表另一个国家出赛。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咁就系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慢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过晒荔枝角消防局噶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荔枝角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了，龙尾在油站。路面情况主要就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啦，车龙又长翻啦，由裕民坊一路排到去接近德宝花园。另外咧，观塘商贸区包括咗敬业街、开源道、红土道、伟业街都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系多车，龙尾近住亚街老街，洗衣街去大坑东方向近花墟挤塞噶，龙尾排翻出去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干诺道中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个礼拜咧，有唔少网友咧就问萧叔叔，如果想问人借一支笔咧，英文可以点样讲？可以礼貌地讲咧，咁一句都几简单嘅句子。咁你纯粹咧就可以讲啦 ，Can I borrow your pen, please? Okay。咁，但系呢句听落去咧，就可能有少少已经一开始系 assume 咗对方系有支笔啦。咁如果你唔知道对方有冇笔咧，你可以讲话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pen that I can borrow? Okay, do you happen H-A-P-P-E-N to have a pen P-E-N that I can borrow? Okay, 咁我中文大概意思就系咧，你会唔会咁啱有一支我可以借用嘅笔咧？咁样。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的时候千万不要摸啲鸡和吹它们的尾部，接触过家禽和蛋类不要摸眼、鼻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 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才好吃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想跟进一下咧系残疾儿童出行嘅问题啊。嗱，话说咧就有一家人咧，咁佢哋有一个五岁大嘅女，呢、這个女咧就因为出世嘅时候咧系脑部缺氧啦，所以系四肢瘫痪噶。咁喺今个月月初嘅时候咧，咁其实系呢个家庭啦，一家四口啦，就谂住咧喺青衣嗰度咧就搭上一架九巴嘅巴士。咁但系咧可惜地咧连续咧两次就被两名司机咧就系、是、拒载，咁咧司机点解拒载咧？就是、因为咧呢、這个五岁大嘅女咧，佢系脑部缺氧啦、瘫痪啦，咁佢需要咧坐一种儿童轮椅嘅。上到车嘅时候咧，司机咧就认为咧嗰张椅咧就唔系轮椅啊，以呢个理由咧嚟到拒载。咁咧就系、是、先系有一架嘅巴士啦，咁佢就系借故咧就系话使钱少少，但其实咧就系、是、之后就走咗去啦。去到第二架啦，系上到车之后咧，就更加因为咧佢话佢自己都唔想载啊，于是咧就系、是、停咗架巴士，咁要啲乘客离开。咁于是咧就系、是、呢、這个家庭咧非常之困扰啦，于是咧就系、是、去到投诉咧呢、這个嘅。九巴嘅司机噶，咁事件咧就系、是、有啲人咧就系、是、喺 Facebook 嗰度咧，社交媒体上面咧就描述翻个事件咧，引起大家嘅关注。咁其实咧九巴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关注嘅事件。今次咧我哋都有就住呢个事件咧向九巴方面查询啦。佢哋有一个嘅回应俾翻我哋，就讲到话咧对事件非常之关注。得悉事件之后咧已经系随即展开调查，对嗰两名嘅车长咧系采取咗纪律处分，而九巴咧亦都系接触咗受影响嘅家庭，再次咧就佢哋不愉快嘅搭乘经验咧系致歉，咁而咧系话要为咗避免相关嘅事件再发生啦。九巴方面就话咧，除咗向现有嘅车长提供嘅指引之外咧，咁再次就提醒车长咧要加倍咁留意一啲残疾或者系行动不便乘客嘅交通需要，应该咧就系主动协助咧同埋多加照顾噶。咁啊，今次嗰所涉及咧呢位嘅儿童咧，佢坐嘅系儿童轮椅啦，咁其实咧根据九巴嘅指引咧系无需要接合嘅，咁但系因为咧呢个嘅儿童轮椅咧，其实骤眼望起上嚟咧系有少少似婴儿车，咁可能一啲嘅车长未必分辨到啦，咁而婴儿车咧，咁其实上巴士嘅时候咧，根据巴士九巴嘅指引咧系需要折叠嘅，咁所以就引嚟咗今次嘅一个情况。九巴嘅声明就话咧，儿童轮椅咧其实系无需要接合就可以登車噶啦，咁亦都希望咧，車長亦都應該咧待乘客咧拍好個輪椅同埋綁好安全帶之後咧，先至開車。咁而九巴咧會持續更新一啲內部嘅通告，譬如話俾一啲唔同款式嘅兒童輪椅嘅相啦，俾啲車長咧作為識別嘅。好啦，讲完个故仔之后，唔知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冇啲屋企都系不幸地有一啲残疾嘅儿童，系坐紧呢一类嘅儿童轮椅，系又或者有相似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今次事件嘅主角就系咧佢呢个家庭嘅家长啦，就系咧余先生。余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咁不如请你讲翻咧嗰个事件嘅经过啊。 其实当日我哋是喺青衣嗰边去食饭啦。咁其实去上即係喺巴士站等的车嘅时候呢，咁啱啱就有嗰架巴士嚟，第一架巴士嚟到嘅时候呢，咁我哋尝试上车啦。咁嗰个司机就见到我小朋友嗰、那个个轮椅，就话俾我哋上车啦。咁我同阿妈咪就上车，同个司机解释啦，理论啦。咁其实讲翻俾佢听嘅轮椅咁样啦。咁司机就好，咁我使前啲俾你哋上啦。咁叫我哋落翻车先，咁样。咁但系我哋落翻车嘅时候咧，就见佢就使走，就唔系使前，系使走咗啦。咁 ending 之後呢，第二架車我哋再等車啦，無奈咁而再等車啦。咁第二架嚟到嘅時候呢， 咁同樣情況就上車，同樣情況地司機見到我小朋友個輪椅啦。咁但係佢今次就有開個板俾我哋推上去。咁上車嘅時候我就去鎖返好架輪椅啦。咁媽咪呢就講咗兩句，其實講返前車佢在嘅情況。咁司機聽到其實佢就搭嘴就話其實佢都唔想在。咁見到我小朋友有條胃喉喺個鼻嗰度落啦，咁見到佢條胃喉，所以知唔知我哋想車咁樣。咁媽咪就氣憤啦，咁就話都要投訴埋呢位司機。咁呢位司機呢就聽到就話好唔開心就唔開車啦咁樣。咁隨即呢就叫其他乘客落車啦，就話架車壞咗。咁其他乘客落晒車之後呢，咁就佢就閂門啦，就困住咗我哋一家喺架車度啦，同埋佢就走咗落去，佢自己就落咗車喺個站嗰度同其他市民講，就話架車壞咗咁就唔俾其他乘客上車啦。咁同時地呢，佢就call 佢自己嘅同事啦，就嚟睇啦嘅情況啦。咁媽咪呢就打去投訴啦。咁到個佢哋個司機嗰個同事就嚟到嘅時候呢，咁都確認我哋嗰架車係輪椅啦。咁而司機呢就認為係手推車嚟嘅。咁佢嗰個督察啦，那個同事啦，就指證返俾嗰個司車長聽，話呢個係輪椅啦，同埋話俾佢聽，其實站頭都有貼呢啲通告，話公司都要車長協助我哋呢啲 disable 嘅乘客啊上車啊，绑好安全带啊，咁样先开车啊。咁但系不幸地咧，个司机就话佢唔知道啊，冇睇咁样。咁到最后咧，就嗰个督察咧就安排咗另外一架第三架车嚟接我哋去到目的地啦。咁样咯，吓、okay. 事件就系咁啦。 明白。嗱，今次就俾連續被兩架嘅巴士咧係拒載啦。咁其實你哋自從小朋友要坐兒童輪椅之後，有冇遇過啲類似咁嘅經驗啊？ 其實我小朋友一出世就已經腦癱啦，咁四肢癱瘓啦，吞煙都有困難。由佢一出世坐 B B 車，直至到佢而家五歲轉為兒童輪椅嘅時間咧。無論去搭地鐵啦、搭巴士啦，小巴直頭上唔到啦，冇辦法上啦。咁的士都其實有問題，都搭唔到嘅，大部分的士都上唔到噶啦。咁我哋只能夠坐巴士同地鐵嘅啫。咁早期出世嗰陣時候咧，其實地鐵都冇現在咁多 lift 嘅。咁而家好啲啦，咁但係其實譬如香港島區嗰邊都係有困難嘅，譬如天后站啦、呢個鑽石山站啊，其實都冇 lift 啊，搭唔到 lift 囉。咁出行我哋嚟講係輪椅呢啲出行係比較麻煩啦。咁而巴士都近幾年有啲輪椅位啦，咁但係其實好不幸地都係得一個位。咁同埋啲司機對於我哋輪椅嘅朋友都唔係太協助啊，唔係好 friendly 嘅啫。咁當然有啲司機佢自己心地好啦，我覺得係。咁係一見到我哋就會幫我哋，甚至乎上車落車幫我哋抬上車咁等等嘅。 可唔可以請你？ 司機係咁樣。 可唔可以请你即系形容一下你小朋友坐嘅儿童轮椅同一般嘅婴儿车、手推车有咩分别咧？系咪真系好容易俾啲司机误以为系 B B 车咧？ 啊，其实唔系嘅， 唔系嘅。 咁我哋儿童轮椅同 B B 车都好大分别嘅。咁好简单被判断啦吓。咁嗱，轮椅有脚踏啦，系咪？咁 B B 车都有个所谓脚踏，但系佢一条过噶嘛。我哋轮椅一定系分开两边嘅。咁同埋其实乍眼一望咧，就见到 B B 车同轮椅嘅分别嘅。就算啲好平嘅 B B 车，或者啲好贵嘅 B B 车都好啦，一望上眼就知道呢个系 B B 车。咁我哋轮椅呢啲咧，就算儿童轮椅都好啦。一望上去个分别都好大嘅，咁我哋嗰啲轮椅系两个手柄啊，譬如话两个手柄啊，系一啲大帆布啊咁样你承托住嗰个伤残嘅人士㗎嘛，咁变咗 明白， 其实一望上去就见到噶啦，系好唔同噶。 仲想问一下你咧，其实今次事件你有咩感受啊？对于九巴嘅道歉回复，你接唔接受咧？有 其实我都系第一次有拒载事件，仲要连续两个添。本来我觉得系可能会唔会一个系咁啊，但系。即系个别事件，但点知原来哇，连续两个都系咁，我觉得系其实佢哋内部啲培训啊有问题啊。咁唔单止争司机系咪有冇同理心嘅问题咧，其实佢真系有啲培训嘅问题，公司上面都有啲问题。我都有同佢哋客户服务反映过呢个问题，咁佢哋都有都今朝有封信俾我哋。有关道歉嘅嘢，咁但系我就见唔到有一啲改善嘅嘢会发生咯，因为佢封信啊都系讲紧话会训斥啲同事啊之类嘅嘢啦，咁但系佢口同我讲就话会培训啲同事，但系其实我就见唔到封信有讲喎，咁我变咗系有啲怀疑啦吓呢啲。咁其实我哋唔单止我啦，我谂我哋呢个 disable 组别嘅家长或者人士啦，我谂系出行方面喺啲公共交通啦，无论地铁啦，或者巴士啊，或者社区啲设施都好啦。咁都系有待改善， 明白 嘅地方咯吓。 好啊，多谢晒。 唔系话净系困喺屋企或者净系去医院咁，咁大家都即系平常人啫，都可以出下街，呼吸下啲空气噶，系咪？咁都要方便嘅咁。 明白。多谢晒余先生吓，多谢你。余先生咧就系今次嗰个事件个家庭嘅爸爸嚟噶。仲有冇听众有其他嘅经验呢？电话旁边有杨太喺度。 系啊，各位啊，各位系 你 好啊。咁我系阿杨太。咁咧，我个女咧其实曾经喺咧2012年至到2013年都有类似嘅经验。当时其实已经向咗九巴投诉过噶啦。咁但系佢 都系搭巴士嘅拒载事件 系嘛？拒载住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都有投诉过，咁佢哋初步都有答应。都有答应嘅，就话愿意提供呢个服务嘅。咁但系其实苏花见到咁多年咧，其实真系唔见有任何嘅改善嘅。 嗯， 系啦。咁其实相对咧，城巴同新巴咧，都已经分别有出到一啲嘅通告咧，就关于就话会帮我哋去同司机讲或者出晒通告嘅，但唯独九巴就仍然都唔愿意。唔愿意去帮我哋啲家长。 明白，好啊，多谢晒。 咁当然啦，我都有下，但系当然我都有试过就话，其实我都试过有公众人士对我哋有误解，咁做乜咁大个仲要坐 B B 车？但其实我个女已经坐紧轮椅啦。 明白。 系啦，我希望就系藉住你哋嘅节目，可以第一认证唔认车， 同埋希望大家認識呢啲係兒童領域，我哋係有需要嘅人士。系啦，多谢 杨太嘅电话吓。我哋电话旁边亦都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关注残疾人士嘅张超雄。张超雄你好， 系你好，陆宇光。 点样理解今次拒载嘅事件呢？ 我觉得第一咧，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好多次，发生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数以年计。咁所以其实真系极度失望。今次事件亦都牵涉到连续两位车长，咁而两位车长嗰个态度啦，或者佢哋处理嘅方法呢都系极度恶劣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巴士公司搞咗咁耐，点解都仲可以会即系令到呢啲事件出现嘅呢？咁样。因为其实呢啲儿童嘅残疾儿童嗰啲轮椅咧，或者佢哋认为好难分，即系儿童嘅轮椅点样样认定咧？但系我哋呢啲细路仔咧嘅家长，通常佢哋都会带备嗰个小朋友嘅残疾证喺身嘅。咁佢已经知道咧，其实认证就得噶啦。咁但系点解啲车长都仍然系咁坚持咧？咁所以我哋真系好唔明白啦，我覺得完全是講不過去的。簡直可以冇藉口可言，因為我們很多年前我自己都跟巴士公司跟家長開過一些會議，他們信誓旦旦講了說不會的啦，沒問題啦，總之你show個殘疾證出來呢就一定搞定的啦。但是今次又出現。 你自己其實遇過或者接收過幾多類似的個案？喂，张超雄，个线路可能有少少问题啊，因为其实都头先都讲到啦，咁其实九巴嘅指引咧，亦都系有相关嘅一个指引嘅，咁包括就系儿童轮椅咧系无需要咧接合咧就可以登车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咧系B B 车吓婴儿车咧系有个要求就系需要接合咧先至上车，咁所以咧可能会唔会系当中有一啲嘅即系车长都误会咗咧？咁但系头先张超雄都讲到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即系反映过好多次，跟进咗好耐，咁但系个情况仍然都系咁，咁究竟点样可以即系叫做逼使啲交通工具去到作出认真嘅改善咧？张超雄喺翻度 嗱，喺度啦，其实我相信可能真系要有啲罚则。即系嗱，佢如果巴士公司佢唔点啊，或者系佢有啲服务系即系突然间系中断咗而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咧，其实佢当佢要延续佢个独家经营嗰啲合约嘅时候咧，系会即系考虑在内嘅，会扣分嘅。咁呢啲如果唔影响佢即係个续约啊，或者真係影响佢赚钱嗰度呢，其实我真係担心，唔知佢哋係咪一直都喺度掉以轻心，即係讲呢就讲到话冇问题啊咁样。咁但係佢都冇唔着緊啦，实际上。因为当然我哋都明白喺技术上好多轮椅，无论係成年嘅轮椅或者係残疾儿童嘅轮椅呢，佢哋都會不斷有更新嘅，正如所有嘅醫療器材都會啦。咁你話佢出指引係咪啲相啊，或者嗰啲有關嘅嗰啲輪椅個樣貌係一定要即係包括曬咧？呢個冇可能嘅。但係殘疾症咧係得一張嘅，係總嘅。咁要做咧，主要就係訓練佢哋啲車長認到個殘疾症，認證。咁已經好清楚啦，即係嗰個我諗唔會即係有人濫用呢件事㗎，即係唔會話無端端即係第一你嘅殘疾證唔係話普通人攞到，你真係要有殘疾咁醫生簽佢先攞到呢個證啦。第二就係亦都唔會話有殘疾證嘅人呢就濫用呢、即係搵啲特別搵啲其他車即係嬰兒車去上巴士而唔去接住个巴士，即係嗰个婴儿车㗎。因为其实我哋啲家长一定都会喺旁边呢睇住嘅，即係唔会俾个小朋友面对危险㗎嘛，亦都要陪住佢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要道育嘅一啲罰則啦， 同埋即係要有經常嘅培訓咧，呢、這個好緊要。 嗱，九巴嘅聲明都講到話會再次提醒啲車長啦，咁同埋即係更新一啲內部通告，包括一啲提供一啲唔同兒童輪椅款式嘅相俾啲車長睇啦。最後半分鐘時間啦，點樣可以譬如話喺立法會層面去到跟進啊，或者係即係確保呢啲嘅培訓啊指引係真係到位，到車長嘅即係手中咧嚇？ 我當然我哋會可以喺交通事務委員會嗰度跟進呢樣嘢啦，即係整體一個無障礙嘅公共交通咧，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但係我覺得嗰啲專營嘅合約咧，呢啲公共交通嘅專營合約咧，應該有一部分咧，就係計佢哋有關無障礙交通做得好唔好去打分，嚟到去即係評估究竟再俾唔俾呢啲合約佢哋。 好啊，多谢晒张超雄，系多谢你，张超雄即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听一次六点前嘅交通消息，翻嚟咧就系再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喺长沙环境处对开咧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有啲塞车啦，咁啊龙尾到清丽苑都接近马嘉烈医院嘅。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有意外，塞到去清丽苑近马嘉烈医院。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嘅，咁但系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映月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港元7.773，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3，英镑兑美元1.298，欧元兑美元1.112，港金系报14,3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50.39美元，卖出价系1,550.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5.7，比上个星期六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港城。其他的道路情况，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新柳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咁就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支路咧系暂时唔可以通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大埔道嘅支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条支路咧系暂时唔可以通车。其他的道路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油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是车多缓慢，龙尾启业村。观塘商贸区包括了成业街、敬业街、红桃道、开源道仍然是很繁忙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龙尾在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绕道转落去伟业街都是挤塞的，龙尾排返上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多车，龙尾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慢车噶，龙尾三成。 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那段龙尾排返去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郑成龙你好， 你好。 喂，讲讲咧系立法会个状况先啦，立法会嗰个僵局应该点样解呢？咁讲紧嘅就系内务委员会嗰个嘅问题啦，因为咧其实内务委员会咧就系嗱讲翻先啦，内务委员会嘅做咩嘅咧？政府咧交一啲嘅法案咧上立法会咧，咁其实咧内务委员会咧系需要咧去到可以选择去到成立一啲嘅法案委员会去到研究嗰啲法案啦，咁再交上大会去到表决。咁又或者咧就系即系譬如一啲完成咗法案委员会研究嘅一啲条例草案，咁再经内务委员会咧就安排上大会嗰度咧表决嘅。咁所以咧其实内务委员会咧喺通过法例、审议法例上面咧系担当住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喺度嘅，咁但系咧内务委员会咧就自从十月到而家，一共开咗12次会，都仍然未选出政府主席。咁当中一个原因好多啦，包括好多嘅民主派议员提出好多唔同嘅动议啦，咁就包括话即会唔会可以传召立法会秘书长出席啊，又或者係傾返一啲立法会嘅保安问题啊，以及呢就要求呢就当选嘅内务委员会主席嘅人选做一啲唔同嘅要求啊等等。咁於是呢就係开咗12次会呢都未能够选出政府主席。咁有咩嘅后果呢？咁就係好多即安排住上立法会审议嘅一啲条例草案呢，咁就冇办法审议到啦。包括呢就係上个礼拜大家都好关注嘅呢个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咁当中包括呢就係讲緊係将法定嘅产假由10个星期增加至到14个星期。咁但就因为内会呢嘅一个僵局啦，咁所以就未能够再交上大会啦。咁所以呢上个礼拜四嘅时候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呢就提过一个建议。咁就话呢就係繞過內會，咁直接咧就係拎去咧事務委員會去到處理呢個嘅條例草案嘅。咁但系咧就引發好多爭議啦。咁亦都因為流會，所以未傾得成啦。今個禮拜再傾啦。另一個 爭議好大嘅條例草案要去立法會處理咧，就係國歌條例草案啦。咁而咧就係因為內會咧亦都係冇辦法咧，就係一個經咗法案委員會審議嘅條例草案咧，就拎上大會嗰度。咁有啲議員就話啊，其實會唔會可以因為咧呢個國歌法咧係寫咗喺基本法嘅附件三噶啦，即係全國性法律。咁會唔會可以其實港府係直接公布實施咧？有啲咁嘅建議，咁又引發一輪爭議。鄭成龍點睇啊？即係因為呢個內會嘅僵局咧，就好似好多一啲建制派以至政府都出一啲奇招啊，嚟諗住咧即係繞過一啲一般嘅程序嚟到實施啦。咁其實係好事定壞事咧？ 嗱，其實我個人嚟睇咧，即係可唔可以跳出個框框咧？因為其實國歌法啫，其實大家係咪真係咁緊要將呢一個法例的話嘅喺呢一屆立法會裏面真係要完成咗佢咧？因為其實睇個情況的話嘅，而家我哋見到個政治即係嗰個氣氛係咁唔穩定嘅情況之下嘅，任何事件會令到一啲即係爭拗會繼續發生嘅咧，佢應該其實政府應該避開。咁即係如果一個相對係一個即係有智慧啲嘅即係政府或者個管理層咧，我覺得係咪應該將呢個國歌法就擺埋一邊，就唔好喺呢一個階段去處理，咁將啲民生嘢同埋其他事件咧再行先咯。 哇！咁但係呢個國歌法係即係首先係體現到國家主權嘅一個條例啦，亦都係已經嚇寫咗喺基本法附件三入邊啦。咁而亦都咧見到，譬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亦都講到話，即係呢個今次呢個嘅國歌法咧，佢喺社交媒體上面寫啊，呢個國歌法嘅立法咧就係一個最佳一國兩制嘅體現啊，等等咁樣。哇！咁如果你放低咗，咁可能會令到某啲人就覺得即係好唔應該，即係包括更加見到譬如一啲嘅球賽上面有啲球迷係噓國歌啊等等，都令人咧有啲人咧會覺得是有立法嘅必要。 嗱，其實我哋回歸到而家咧就已經二十幾年啦，其實呢個國歌法都係即係未實施嘅。點解而家即係好似今年啦，2019年同埋2020年啦，咁都將啲二十幾年大家唔掂嘅嘢拎翻曬出嚟咧？咁即係我覺得無論任何條例都係要一啲時期啱嘅時間先好推出，咁我覺得即係喺呢個階段咧，其實真係應該擺埋一邊。咁其實會尊重嘅人的話嘅，其實尊唔尊重啊，擺喺個心度嘅啫，即係唔係淨係話你過一條法例，啲市民就會一齊去尊重呢件事。咁我諗應該係要考慮另一個方向咯。 嗱，你就建議擺低國歌法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即係民生相關嘅條例草案又點算咧？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僱傭修訂條例草案，講緊產假增加嘅。國際都建議噶啦，亦都咧喺立法會裏面咧係跨黨派嘅支持冇爭議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內會嘅僵局咧，冇辦法上到立法會，咁點算咧？ 嗱，而家睇翻佢即係泛民政黨個講法咧，就因為國歌法排喺後邊。咁我所以先至將呢件事咧就擺到佢即係令到佢開唔到會，選唔到主席啫。但係如果你政府係能夠將呢一樣嘢褪後咗去嘅，咁其他關於民生嘅議題的話嘅，或者係個內會嘅，咁應該可以好順利咁樣選得到主席，咁啲嘢就可以繼續行翻咯。呢、這個我個人嘅認為應該用呢個方法。 好，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大家对于而家立法会个状况有咩意见呢？又或者对于呢啲吓可能等紧上立法会表决嘅一啲或者审议嘅一啲法案吓，棘住咗喺立法会内会嗰个地方，大家有咩睇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我哋有请嚟咧一位系有一啲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国歌法其实喺基本法附件三都可以咧。有个方法咧，去到直接实施、公布实施嘅议员啦，就系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吓。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你好。 不如你都再讲多少少你对于国歌法嘅睇法啦吓，即系究竟系咪真系你会建议政府以基本法附件三已经写咗落嚟呢个嘅原因，去到公布直接实施咧？你会唔会建议？ 其实呢个唔系我嘅建议。我只是咧聽到咧，佢哋泛民嘅召集人阿陳淑莊咧公開講，佢哋要癱瘓內會，就為咗咧係阻撓呢個國歌法，咁佢認為咧係即係惡法。其實咧香港嗰條就唔係叫做國歌條例草案啦。咁佢其實已經經過咗我哋香港嘅立法會係審議委員會。將一啲咧字眼啊，各方面咧就參照咗國旗條例咧，係一樣咁做法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佢哋咧，原來我而家先知道，原來佢哋成個癱瘓內會就為咗呢個國歌條例唔好通過咧，我就話覺得好傻咯，或者佢係唔係自己冇睇清楚 基本法呢，我其实只是呢将嗰样嘢呢就係解释俾佢哋听呢，希望佢哋应该呢，其实当日记唔记得啊，中国呢公布咗呢个国歌法，咁当时大家都喺度讲啦，因为其实主要可能都因为香港有人唱国歌，而家有人唱国歌都俾人打添啦，咁你先搞到有个国歌法嘅，本来如果大家尊重就唔使嘅。咁但係喺咁嘅情况你已经有啦，而佢係摆咗喺附件三。咁佢哋好多时呢将所有呢啲佢唔鍾意嘅法律呢都等同于嗰条逃犯移交条例嘅修订呢，佢哋係完全错咗㗎。因为呢逃犯移交嘅条例喺基本法係冇寫㗎，係冇嘅。但係国歌法呢佢要适用于香港係寫明嘅。而家你如果睇最更新版嘅基本法附件三呢就寫明。咁喺基本法嘅第十八条就係话两种方法嘅，即係呢啲全国性法律要适用香港，一系就当地立法，一系就直接公布㗎嘛。咁以往嚟讲呢，国籍法呢，国籍法下我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啊，驻军法啊呢啲呢佢就直接适用嘅。但係唔系样样法律呢都系喺附件三嘅。附件三其实好窄嘅啫，就係国防外交同埋同主权嘅象征。即是话国旗啊、国徽啊、国歌呢啲啦，国歌以前冇啦，而家就通过咗，就摆咗喺附件三。咁我哋对香港嚟讲，梗系当地立法最好啦。我其实重复又重复，讲过好多次，因为当地立法咧就系将来立咗呢条条例，第一我哋立法会大家议员已经有机会详细去讨论啦。第二咧就系将来如果有争议啦，都好似国旗条例咁咧，香港嘅法庭咧。是会根据返香港嘅普通法嗰、那个政治同埋法律嘅文化，尤其是法律嘅文化去判咁。咁国旗条例都已经判过几个案啦。咁所以呢其实佢哋去阻挠咗香港当地立法嘅机会呢，佢係冇意义嘅。因为呢佢阻挠咗之后嗰、那个国歌法都係仍然就喺附件三。咁你叫第日点做呢，我就唔知道会点做啦。因为呢嗰、那个基本法就讲明要点做嘅，就唔系我提出我建议点做。我谂呢一样嘢咧，大家香港都系法治社会咧，你睇到基本法系最高嘅法律。 嗯， 咁佢系讲明，如果列咗喺附件三嘅全国性法律，譬如好似呢啲只系牵涉到尊重主权嘅象征、国旗、国歌咁样，咁佢写咗喺度，系只系话明有两个方法，一就系透过我哋立法会。当地立法，咁而家做紧，但系原来佢又唔俾我哋做、哦。我记得一开始旧年嘅时候，大家都系话啊，用当地立法系最好嘅。咁我认为纯粹佢哋因为政治环境，可能系甚至为咗九月嘅选举，佢就唔即系任何呢啲嘅。其实如果理智嘅了解基本法，都知道系当地立法系最好啦。咁佢搞弯咗佢。对香港有咩嘢好呢？ 咁但係而家内会又仲未选到正副主席，咁真係呢嗰个立法嘅进程係受到阻碍喎。你会唔会、 啊、 你觉得有咩方法解决啦？ 劝服佢哋唔好阻挠当地立法，我认为对香港係最好啦。点解呢？呢啲咁细埃，我认为细埃嘅法律、啊、你叫你尊重国歌咋嘛。其实你有乜人特登要去侮辱国歌呢？我觉得好少嘅人嘅，佢哋自己都唔会。咁我哋何必要纵容？其实呢啲咁嘅好意、你大家对于中央同香港嗰个信任又可以改善，对于你日后又话想讲政改啊等等系好好多嘅。 咁你会唔会？ 而家又立23条，而家讲紧话要你尊重国歌。咁如果佢哋用啲咁愚蠢嘅方式去瘫痪咗个内会。搞到民生嘅草案又唔做，而佢仲要讲到明系因为唔想要尊重国歌嘅，即系呢个条例。咁我真系，即系我唔知佢哋咧，即系从政治判断，就系咪想瘫痪咗，譬如中央同地方嘅关系。咁你第日就好拗旧，香港点样行落去呢？ 嗯，但系正 基本法又写咗呢条条例喺度，唔系条例，基本法写嗰条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歌法添。 嗯、 我哋而家就系尝试将佢有改变，就喺香港去立法。咁你又要瘫痪咗个内会，嗱瘫痪内会嘅影响，仲有咧就系佢哋自己话想成立 PNP 等等，又话成立咗咁多谴责委员会，仲有好多重要嘅法案全部都唔得嘅。 嗯，咁但系即系政治嘅角力咧，即系 咁样无聊噶。佢呢啲咁嘅做法咧，我希望佢哋自己醒觉咧。 其實咧國歌條例用香港嘅方式去審咧，去審議通過係對香港最好噶啦、 嗯。 而且最後嘅解釋權，如果你變成一個條例咧，就係、是、俾香港嘅法院去解釋噶嘛。佢、 嗯、 就會用普通法嘅嗰、那個。標準去解釋㗎嘛，咪最好啦。咁、 啊、 所以我就呼籲佢哋無唔好做呢啲無聊嘅即係阻撓，反為呢你如果你而家咁樣呢，第一無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唔值得、嗯、你因為你點呢，你縱容啲人去羞辱自己國歌，一來又唔值得。 OK, 喺、唔值得嘅情 況 下 嚟睇 會進一。 啊、其實梁美芬都想問翻咧，嗱，即係政治嘅角力咧，即係當然就希望勸服對方陣營嘅議員去到唔好再阻撓啦。咁但係即係可能而家咁嘅政治氣候之下咧，要勸服咧就可能唔係咁容易嘅。咁而家手頭上有國歌法要審議要表決，呢個僱傭條例呢個嘅產假增加咧，需要咧係再去審議。咁有乜嘢方法會唔會即係都好似你所講啦？即係譬如話呢個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實施，可能是一個即最後殺手鐧，又或者是羅志光局長即係繞過內會是一個方法，會 唔會啦？因為他已經展開了，我哋連審議委員會都做埋啦。我其實講俾你聽嘅咧，就唔係話我要叫他提議他而家，而係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好似醫生咁，你一日咁樣食糖咧，最後就有糖尿病噶啦。而呢樣嘢唔係我講嘅，你睇基本法自己識字嘅都睇到，基本法係香港最高嘅法律嚟噶嘛。而附件三唔係列咗好多條嘅啫，有13條法律喺度。咁你直零零丁丁咧，國歌法咧，佢就一路等你香港做，係希望香港自己做到。咁咁少嘅嘢，你自己又選擇唔做，或者咁傻嘅去攤換埋其他嘢，我自己就覺得咧。是没有选择，香港是一定要当地立法。 是明白，梁美芬啊。 立法你自己不可以不意识基本法是写明。那你如果你是不做、那你自己想了。不做究竟会发生什么呢？未试过。 嗱，梁美芬啊，其实见到个情况咧，就系、是、嗱，你话见到国歌法咧，其实大家都理解到，即系只有公开故意羞辱法律咧，呢一样嘢先至即系羞辱国歌咧，先至会 理你啦。 系啦系啦， 一批朋友都已经唔理你啦。 系， 你做咩一定要鼓励啲人公开咧？其实我哋本来就唔需要呢啲法例嘅。 系啊，但系根据你嗰个讲法咧，其实系啦，根据你个讲法咧，其实条例都系叫细埃嘢啦。咁会唔会即系你觉得咁细埃嘅，不如大家唔好拗，即系将呢个即系国歌。快呢样嘢，我哋摆埋一边先，咁啊等个内会行咗先，即系选咗政府主席，可唔可以即系让一步咧？即系嗱，其实继续政治争拗咧，个意义唔大噶嘛。 因为我认为呢啲咁细埃嘅嘢叫做橄榄枝，香港自己都唔做咧，系严重会影响中央地方关系。即系佢最爱面啊嘛，大家你如果熟悉国家都知道，你做少少嘢系换嚟第日有更大嘅讨论空间，你又唔做，我梗系唔会提啲咁蠢嘅嘢啦，系嘛？咁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我不嬲就系要谂，你如果想做更加多嘅嘢，你就要处理好中央地方关系。咁少嘅嘢你都唔做，好彩真系唔系呢批人去谈判香港回归，唔系连一国两制都俾佢炒我埋。 嗯 ，OK。 但系你而家香港啲人咧，就系佢就自己净系谂自己，或者佢系即系佢根本都唔了解嗰个政治同埋法律嘅情况。你要解释俾公众听，或者嗰啲反对呢个条例嘅人听。这个其实是对香港更好的做法，就是当地立法。第二有什么又是香港的法院是最后的解释权。那你叫我说去延迟，我就一定不会提的了。那他们自己喜欢瘫痪呢，就整个社会去承受了。 OK、 啊。因为你提呢，就是这个橄榄枝你都不肯做。而事实上香港很多的市民跟我说，他们连唱国歌现在在街唱都怕被人打。咁你點解要用佢呢啲咁唔文明嘅嘢呢？咁係自己佢哋自己攞嚟嘅，本來冇呢啲法例。 好啊，多謝。咁再講一講，再講一講呢，就係、是、我知道你剛剛都出席咗呢今年嘅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咁都見到呢，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馬道立呢，都喺開幕禮嘅時候都講到話，即係過去一啲時間呢，一啲社會上面對司法機構呢就提出咗一啲問題呀，甚至呢對於法庭嘅工作啊、法官啊表達咗唔少意見，但就認為呢一啲係建基于错误的观念和出于误解，你同不同意？ 我首先讲呢，今天那个发言是非常好的。大家如果用心听，首先我自己呢作为做了司法委员会的主席都有几届，我觉得我们香港是真的要公众都要去保护这个司法 系统，包括法官的人身安全和法院的大楼的安全，令到呢无论个法官佢因为佢自己嘅法律判断，无论判咗一啲争议性嘅案件，而家嚟讲话即係个骚乱有关嘅，无论轻判又好重判又好，我哋都要一起呢要支持佢哋先得。因为呢个係最后嘅我哋最后嘅堡垒，而家香港咁大嘅争议，咁我最后可以去叫做和平解决纷争，全世界如果点解我哋要有法治，点解我哋要保护法官呢，同埋呢个司法系统嘅尊严呢，就係、是、希望和平去解决呢啲纷争。你叫两派人去解决，佢就係打交嘅，两派人去解决就阵间呢个又唔服嗰、那个，你最后就係唯有保护法官佢呢一个尊严同埋公正性。 明白。 可能我哋有时都唔服嗰啲法官嘅裁决。但係你要係唔可以用咁唔文明嘅方式去火烧法院啊，去咁样喺度侮辱法官。呢、這个係我哋大家唔能够接受。我觉得今日呢係好明显呢个讯息。你透过大家对于马道立大法官去讲完佢个演辞一路喺度鼓掌呢，其实都係俾佢一个肯定。就係、是、佢过去即係都係即係好难，而家唔容易做。都唔容易做，我哋更加要鼓励同埋保护佢哋，支持佢哋去做。 明白。仲有半分钟，仲唔好意思啊，仲有半分钟时间咧，都讲一讲咧，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嘅一个讲法啦。咁都讲到话咧，就系、是、一啲嘅人士咧，唔涉及暴力，但系就面对住严重嘅控罪。 我翻啲时间、 啊，好，我哋 其实今日几个演词啦，咁律师会会长亦都系讲得好好，大律师公会嘅会长佢亦都讲咗佢睇法，佢特别讲即系话唔一定要检控啊，即系呢一个睇法，我个人当然系唔同意嘅。我认为任何人都系同一个标准。法律呢应该是释盲的，即是说呢我不理你是什么政治的，我只是看着法律那个原则去做。咁至于将来这些人他本身是年轻的，他是怎样的，我都提议过呢，就是说可以到时他如果是有悔改的、是吗，我们有很多这些求情啊轻判啊， 就 如果他是属于这样东西的，我自己个人都不介意，你有些年轻的他是符合到这些轻判、 好，多谢先 了解最新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区啊，观塘绕道去旺角，咁啊近住面粉厂对开咧有意外嘅，咁啊快线受阻，咁啊塞到去丽港城噶。观塘绕道出旺角近住面粉厂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塞到丽港城。而呈祥道东行去观塘咧，近住大埔道嘅支路咧都系有意外，咁啊支路就唔可以通车。咁而家去观塘嗰边咧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盈辉台啊。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支路，因为有意外塞到去盈辉台。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都在宝麒利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支路就排到去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而家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噶。港岛路面方面，咁啊提下大家啦，中环嘅爱丁堡广场嗰度咧有活动啊，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大会堂以北嘅爱丁堡广场临时封闭噶。湾仔嘅摩利神山道去坚拿道方向，近住礼顿道至到皇后大道东就有啲塞车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近住摩利神山道咧都系有少少塞车。九龙路面方面咧，头先提过啦，咁啊观塘绕道旺角面粉厂因为有意外啦，塞到丽港城。 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咧，近住裕民坊一带咧都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骏业街亦都系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附近。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杯道路至到黄珠路都系比较多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咁啊桥面一带都系繁忙噶。大埔公路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现时交通都是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会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保障病人安全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由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rphf.gov.hk 了解详情。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一百个香港人将肩负重要的使命。 这一百个人由电话随机抽出， 这一百个人年龄性别的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这一百个人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咧陷入僵局啊！咁究竟一啲排緊隊等上立法會嘅啲條例草案應該點樣處理呢？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嗱，鄭成龍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啦。咁多次就講到話咧，其實泛民想透過喺內會嗰度即係阻撓而阻撓國歌法嘅制定咧，咁係好愚蠢啊！因為講好幾次，咁就因為咧係其實國歌法已經列入咗基本法附件3噶啦，即係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嘅實施。咁啊，其實咧港府有一個機制咧係可以直接宣布咧去到實施嘅嚇。咁雖然咧佢就頭先講到話，即係佢唔係有一個咁樣嘅建議，不過就想大家認清到咧有一個咁嘅機制，同埋已經寫咗落附件三啦，咁其實你而家咧去阻撓咧，其實將來咧都仍然係需要咧有一個責任去立法嘅咁樣。點睇咧，鄭成龍？ 嗱，我覺得即係頭先都不斷咁重複啦，我都話啦，即如果喺而家呢一個政治個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如果真係用一啲其他嘅方法，而唔用一個即係喺本地立法呢個方式啊，本地立法呢個方式咧去處理呢件事咧，會引起更大嘅迴響，亦都會引起即係另一輪嘅衝突。我覺得建制派議員亦都要諗一諗，究竟或者即係我諗啊，政府亦都要諗諗，究竟呢個時間係咪需要咁急去處理呢件事？呢件事係咪我哋首要嘅情況？亦都頭先講過啦，即係喺呢個產假嗰個情況的話，其實討論咗我都差唔多，聽到佢哋應該係討論咗50个钟头以外嘅時間。咁長討論嘅時間係咪就係因為一條國歌法需要去阻礙其他民生嘅事項咧？咁我覺得呢個要考慮。咁我諗即係最好嘅建議就係即係將一個國歌法呢件事嘅褪後，咁容許其他嘅事項咧係喺呢個立法會嘅會期裏邊咧係處理民生嘅事務啊。 咁但係就睇下邊個喐先啦，即係因為咧而家民主派咧就喺內會嗰度咧，咁就係一啲嘅程序規程嘅問題咧，咁就係阻延咗嗰個選舉正副主席嘅時間啦。咁其實咧就我會可能個策略咧就會唔會係即係希望政府好似你話齋啦，即係會唔會可以擺低一啲好有政治爭議，包括國歌法嘅審議先咧咁。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咧因為咧內會嗰個僵局咧，咁其實好多民生嘅一啲條例咧都冇辦法擺上立法會，包括咧即係茶 產假嘅問題。咁而家咧就係個波又可能會落翻喺個壓力又會落翻喺民主派議員身上噶，因為佢哋如果繼續喺內會嗰度咧就係選唔到政府主席的話咧，咁其實可能亦都會有啲市民會去到質疑點解一啲民生嘅條例都過唔到噶。咁而咧就等緊大家民主派同埋政府可能等緊大家邊個喐先喎，係咪咁樣咧？ 我諗而家情況即係確確實實係咁啦。咁但係民主派嘅議員都應該要考慮到就係啲民生議題繼續咁樣推向後咧，係咪即係過唔到咧？會點樣處理咧？我諗個波咧就唔係淨係喺呢一個民主派議員度，我諗政府都要做啲嘢。講翻好似呢個條例修訂草案咁樣啊，就係、是、政府嘅不作為先至會搞到啲事件咧係會慢一路咁發酵落去。我諗正正因為呢啲小事咧係應該要處理嘅，咁呢一件事亦都係相同啦。咁我覺得政府應該喺而家啲小爭拗嘅情況之下嘅，將一啲嘢係要處理，咁應該就係政府提出一啲善意，就係、是、最處理而家嘅僵局。 不过而家睇嚟嗰个方向咧，又唔系真系叫做释出善意，而系即系可能系透过其他嘅方法吓，绕过内会去到处理。咁包括刚才讲到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咁上个礼拜咧已经提出话，会唔会可以绕过内会摆去咧人力事务委员会嗰度去到审议？咁但系咧呢个就引起民主派好大嘅反弹啦，就觉得咧呢个会唔会系其他争议嘅法例，包括系23条，当即遇到立法会嘅一啲阻力嘅时候，政府就会想咧就绕过啲正常嘅立法程序，咁呢个系佢哋忧虑嘅。另一方面咧，就亦都系见到啦，咁就系罗志光咧都喺佢自己嘅网志嗰度周末写啦，就话咧就系、是、其实佢都系好问。嘅時間先至知道咧，原來咧佢咧係提出呢個建議，即係話咧繞過內會加上事務委員會咁去審議呢個法例嘅問題咧，係符合議事規則嘅，係半個鐘之前咧先至知道。而嗰日咧星期四咧係九點鐘開會啦，朝早佢話咧係九點鐘開會之前嘅六分鐘先至確定到嗰個議案嘅措辭，咁所以咧佢就冇預告呢個嘅議案嘅提出，咁就直接就喺大會嗰度咧就即時即場咁去提出呢個嘅議案，咁兼且咧都係冇話俾成個政府聽，可以話先斬後奏，佢亦都咧就住呢件事件咧去到致歉，值唔值得政府就住一個咁樣嘅情況去到唔跟一啲立法程序，甚至而家講啦先斬後奏，值唔值得咁做啊？ 件事就當然唔值得啦。咁但係睇翻局長個反應咧，就係好明顯係除咗民主派嘅議員咧係覺得啊點解你會特登咁樣做之外，我相信佢係收到唔少建制派嘅大哥，即係建制派嘅議員咧都喺度鬧佢，就係點解你事先唔通知我哋係繞過呢一個內會而去事務委員會？因為其實佢哋都覺得呢啲事件咧，如果用咗呢個方式咧，係一個即係小題大做嘅。咁所以我先會見到咧，阿局長咧喺第二日要需要致歉咯。 我哋電話1872311啊，歡迎到大家都就住呢個問題咧打電話嚟一齊分享你哋嘅意見啦。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係公民黨嘅法律界議員，亦都係咧內務委員會主持緊正副主席選舉嘅議員啦，就係郭榮亨啦。郭榮亨你好， 大家好。 你好，就住而家呢个产假审议嗰个问题咧，咁啊罗志光提出话要绕过内会啦，你点睇咧？ 我唔系好明佢个做法背后嗰个逻辑啦，即系佢其实系咪冇睇议事规则、就是？就系佢唔明白就系、是、要去呢一个事务委员会咧，同埋一个法案委员会两者嗰个分别喺边度？佢自己都做过议员，我相信佢系明白嘅，我相信佢系好心急想通过呢一个法例。好想呢一个产假，呢、這个我明嘅，亦都系尊重嘅。咁但系问题系，法例还法例，始终就系佢要明白而家立法会嗰个状态系点样，亦都要明白就系而家社会嘅氛围，嗰、那个政治死结系唔可以夹硬嚟嘅。我如果我奉劝佢，睇翻上年咧，就系、是、有啲嘢夹硬嚟咧，只会弄巧反拙，只会咧。製造一個更大的危機咯！我希望政府所有人，不過我都唔能夠有好大的期望，不過我仍然希望他哋可以學懂，就係有啲嘢夾硬嚟咧係唔得嘅。 咁佢有解釋嘅，咁就講到話，即係因為內會個僵局啦，咁兼且其實咧嗰個法定產假增加咧，仲要配合一啲嘅資訊科技嘅系統啦，咁所以個時間非常之緊迫，咁所以先至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到處理個條例。 我首先讲咧，就系政府自己嘅文件咧，都话咧，其实最快都系2022年咧，先能够实施到呢一个产假嘅延长。咁所以佢急在一时咧，其实系对件事系帮唔到手。亦都咧，你要明白就系成个政府有好多条法案，有好多系有争议性嘅，有啲系可能比较冇争议性嘅。咁但系而家我会奉劝局长睇清楚而家内会同埋立法会嘅情况，系做一个全盘嘅。一个政治考量，政治问题一定要政治解决。而家究竟内会嗰个问题喺边度？我相信如果佢而家再唔明白嘅话咧，我会奉劝佢睇翻过去内会里边嘅辩论啦。 嗯，你点样睇下罗志光个网志咧？即系讲到话佢自己提出呢个绕过内会嘅动议咧，系一个先斩后奏啊，未讲俾成个政府听。 我觉得系小聪明啦，但系小聪明系。解決唔到一啲真正嘅問題嘅，所以同埋我唔係好明佢致歉係致咩歉啦嚇。咁佢之前佢選擇唔同建制派嘅人士講咧，呢個係佢自己嘅決定啦。咁但係歸根究底就係、是、如果佢想政府係想慢慢將呢個政治死結打開嘅話咧，或者佢檢視一下有啲乜嘢法例。是而家会再次激起呢一个民情，再次激起呢一个社会嘅分化。譬如好似国歌法咁样，你可想而知，如果国歌法如果一恢复二读嘅话，到时立法会嘅情况会系点样？出边嘅情况会系点样？我哋唔希望见到再有系年青人要系被捕、被打流血、被告暴动。如果佢系真系想解决呢、這、一个政治问题嘅话，我希望政府会检视一下，有啲咩法案佢系可以抽走嘅。 嗯，咁但系即系讲紧即系其实呢、這个内会嘅一啲政治僵局咧，咁包括即系譬如头先讲你讲国歌法等等嘅问题咧，咁又未必系罗志光一个人系去处理啊，即系佢而家就讲话，即系佢因为见到产假嗰个问题咧就非常之迫切，咁所以咧佢就一见到咧就系符合议事规则，定到个议案措辞就即刻出嚟啦，咁样咁就所以有一个咁样嘅上个礼拜嘅一个结果。 罗志光局长要明白，佢一个人系解决唔到噶嘛，佢哋政府唔系应该有一个团队嘅咩？嘅思维咁样，即系唔系话啊，我呢个法案过唔到，我就要谂条桥出嚟。咁但系之后又要同人道歉嘅，又唔同其他政府人士讲，又唔同佢哋自己啲建制派嗰啲议员讲，反而系弄巧反拙。咁我觉得即系呢啲系小聪明咯吓，但系解决唔到问题啦。 吓，郭荣亨啊，我头先听到你讲咧，即系话我政府要检视一下，即系而家摆上嚟喺即系会过嘅法例之中，有啲乜嘢系会引起到市民会即系再一次嘅争拗啊，会有社会活动啊咁样啦。咁就即系正如就 争拗啦，我谂嗰个冲突系大过争拗，同埋唔单止系佢而家摆咗喺立法会嘅，仲有佢已经口讲紧或者中央已经系。摊晒出嚟就话要讲搞呢一个国家安全法啦，又话咧呢个辱警罪咧已经系完成咗初步嘅处理，而家系交咗俾呢一个律政司去检视。咁系咪佢又谂住内会开翻之后就拎呢一个辱警罪嘅条例出嚟咧？即系我想同特区政府讲咧，就系、是、每次佢哋见到问题啦，就只会话我唔中意有人 hear 国歌。咁所以就立條國歌法，我唔鍾意有人蒙面，所以就立條蒙面法，我唔鍾意有人辱警，所以我就立條辱警法。你咁樣一條一條惡法落去呢，係解決唔到問題，不特止呢，係只會個社會係越嚟越多嘅死結同埋仇恨。咁所以我喺度再次呼籲特區政府唔好再就呢、這、一個蒙面法上訴，唔好就辱警罪呢係再進一步推呢個法例，唔好呢再去推一啲好似国歌法咁样嘅富争议性嘅条例咯，俾香港唞一唞。 但系我哋实事求是咧，即系如果而家我哋净系见到一样嘢，就系国歌法排紧上嚟啦。咁就系、是、即系如果根据你嗰个讲法嘅，喂，你预计会有其他唔同嘅法例会排上嚟嘅，咁、那个内会选主席你会瘫痪到几时咧？即系我哋点都要有个时期，个社会都要继续行噶嘛。 我主持会议，我只能够去处理委员提出嘅呢一个动议，我亦都已经划咗死线。而呢個死線咧，就1月7日嘅時候咧，已經過咗噶啦。咁但係我都要去處理。如果政府係想加快個速度，或者係希望立法會係有效咁樣去運作翻嘅話咧，我諗佢要檢視一下邊啲法案佢係好想過，而係冇咁大爭議，而有一啲咧係 真係會再次惹起呢個大型嘅衝突嘅話，佢要諗下囉。即係其實已經講曬俾佢聽㗎啦。市民嘅心聲，如果佢到而家都未聽到嘅話咧，我唔知點樣先可以同佢講咯。 嗱，郭榮亨啊，其實頭先你除咗國歌法之外，仲提到譬如獄警啦，以至國家安全等等嘅問題啦。咁其實你哋會唔會有一個即係訴求嘅清單啊，讓即係政府知道其實你哋而家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再讓快即係加速啦，讓呢個內會嘅運作係回復正常咧？而另外即係有冇談判嘅空間啊？你覺得而家 立法會其實唔係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的，我们都要是看回民情，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个是非常清楚，也都是我们所有民主派的一个诉求。你刚才讲诉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个是很清楚讲了很多个月的民情， 这个都是内会的诉求是不是？ Oh, sorry. 如果你说其他的法例，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清单呢？其实如果你問政府，佢唔通唔知道國歌法係有爭議性咩？係好大爭議性。佢唔通唔知道梁美芬係而家有一個權力及特權法嘅一個動議咧，係要查曬所有嘅同呢個反送中有關嘅人士同團體佢哋嘅所有背景、所有嘅問題等等，佢哋都要查啊嘛。嗱，呢啲全部都係好富爭議性，佢哋點會唔知咧？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但是他們仍然要夾硬擺在這裡，跟著就要說我不明白為什麼內會是選不到主席的話，他們是不肯去面對現實，或者是裝聾扮啞。 但是有沒有現在有沒有可能談判，包括現在很多民生的條例都是即卡住在內會這個部分，有沒有得跟政府談判一下哪些可能是什麼情況之下可以開放？ 從來民主派都是願意坐下談，但問題是現在政府的態度過去這麼多個月來都很清楚，他們只會是譬如如果有警察受傷，他們去支援警察，但是他不會去理完全另外一邊的民情或者是其他人的說話。即是現在政府我們其實已經對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希望，他們是會比較理性一點，比較是用一個中庸之道。現在唯有呢，就是我相信我們立法會有很多的委員呢都是不滿政府現在處理所有佢嗰個嘅事務，包括立法會裏面嘅富爭議性嘅，我相信有好多民主派嘅議員係唔希望再見到有大型嘅衝突，尤其是係為立法會，或者係需要到或者係喚起到好多年輕人又要包圍立法會咁樣形式嘅衝突咧，呢個係冇人想見到。 最後咧，想問問郭榮亨咧，咁其實對於即係產假嘅增加嘅修例呢方面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國際嘅建議啦，亦都係好多啲勞工界啊，亦都爭取咗好多年嘅一啲要求嚟噶。咁其實今次呢一役咧，點樣評估嗰個民意啊？擔唔擔心即係內會嘅僵局會令到呢個產假嘅條例即係受到阻撓嘅時候，會令到民意有啲反彈？ 我相信即係而家到七月咧，仍然都有五六個月時間啦。我希望政府係能夠明白到民意，明白到究竟乜嘢係重要，乜嘢係冇咁重要，係可以暫時抽起。我覺得如果政府係明嘅話咧，其實要過產假或者其他嗰啲民生嘅條例咧，係唔難係做到的。 好啊，多谢晒郭榮亨，多谢你。郭榮亨咧就系公民党嘅法律界议员啦，亦都系主持紧内务委员会嘅正副主席选举嘅主持人嚟噶。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有冯女士喺度， 系 你好，请讲。 主持好啊， 你好，请讲。 你好啊，系咁咧。其实我已经由10月18号咧睇呢个内会，但我唔系连续咁睇，但我睇得出咧，即系由交俾郭榮亨咧做主持咧，第一佢冇盡佢做主持嘅責任去選呢個主席，佢只係一路做拖延，佢用不同嘅方法，每一場會都係咁樣。咁去到現今，我哋有一個婦女，咁首先我係婦女先啦，雖然我未懷孕，但係我覺得呢條條例我哋應該係要有嘅，因為14個星期對我嚟講，多4個星期好重要。俾我哋休息，但头先我一路听郭榮亨，我完全觉得佢系觉得呢条条例佢会俾佢过，佢只系觉得要用政治去解决翻政治，佢从来都冇谂过呢个系民生， 仲有我哋妇女因为有咗 B B 而去争取嘅，同埋我大家谂一谂呢条咁着急，已经喺呢个不同嘅会议上已经讨论过，而且政府亦都肯支付呢个上限，都只不过唔会超过50,000。咁点解而家只系争一步啫？你都唔俾佢过啫？你交俾人力事务委员会，其实 O K 啊。有时啲嘢都要特事特办噶。 嗯，冯女士，即系佢头先就讲解释话，即系包括系其实系有时间过啦。咁兼且亦都讲到话有更加多嘅政治要求，想迫使政府去到回应，包括即系一啲争议嘅条例，会唔会都可以放低先咁解？ 我明白，但系我真系话俾你听，我一路听，我觉得佢好似系威胁式咯。跟住加咗句话，市民嘅心声，咁我都系市民。 明白，多谢你。 我可以叫郭荣亨听我心声。 多謝你的電話打上來，多謝你馮女士。咁我哋同就同阿鄭成龍再傾下先啦。咁剛才郭榮亨都表達得好清楚啦，係一個即係政治嘅訴求嚟嘅，係好多嘅政治嘅爭議嘅事件，以至到政治爭議嘅一啲條例咧，希望咧政府去到回應或者分翻輕重，先後去到處理。點睇？ 我諗呢個一個死結嚟嘅，即係如果喺立法會內會選主席咧都要傾五大訴求咧，咁我諗成個立法會咧就應該會停噶啦。因為即係其實政府能夠回應得到，而家喺呢個階段回應得到嘅嘢，其實都已經回應咗。咁你話因為要挟持個內會政府主席嘅，而即係唔俾啲事繼續行嘅，咁究竟民主派究竟諗緊啲乜嘢咧？對於香港長遠嚟講，繼續喺呢個咁嘅即係氛圍裏邊繼續去行嘅，會唔會一件好事咧？呢一個真係要考慮。咁睇落嚟就係話，如果政府喺即係五大訴求裏邊，即係例如咧，講真。獨立調查委員會可唔可以就擺上去台咁同佢哋傾咧？即係話哦，嚟緊睇落嚟監警會個報告都會就出啦。咁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傳言啦。咁睇落去嘅就係如果佢將獨立調查委員會講一啲事件上面嘅，咁嚟換取呢一個內會可以繼續行落去嘅，係咪一件好嘅事咧？就住國歌法方面的話嘅，係咪可以先抽起而容許其他嘢繼續行，去換取呢、這個內會選到政府主席？我諗靠呢兩樣嘢睇睇可唔可以擺上台去傾咯。我諗任何社會都係需要傾嘅。 前瞻一下啦，嚟緊星期三咧就會再開立法會大會啦。咁上個星期羅志光提議話繞過內會嚇，交俾人力事務委員會去處理加產假呢個嘅條例修訂嘅時候咧，咁喺立法會而家嘅形勢之下咧，咁建制派仍然係佔議席優勢嘅時候咧，有機會過嘅，咁但係即係真係俾人覺得係一個唔跟呢個一般嘅立法程序啊，咁好多泛民嘅一啲疑慮啊等等。都會咧就係再發生啦。咁其實嗰個姿態咧就係唔係好似你所講啦，即係話擺低啲爭議先，而係即係好似又好似挑動一啲新嘅一啲爭議出嚟。咁預計即係會唔會星期三會咩情況咧？ 嗱，睇落嚟星期三建制派議員點樣取態咧，就會好影響件事。咁如果建制派議員都係唔同意呢一個做法咧，咁分分鐘件事就可以翻翻去最原本嗰個設定咧，就係經過內會去行咯。咁我覺得建制派議員要考慮一下，即係未來即係可唔可以？在立法會裏面繼續跟泛民的議員繼續可以合作得到，即是大家不要對壘得那麼緊要，亦都給市民一些空間去喘息。 好，我自由風，自由風咧，七點半新聞之後咧，會傾第二個話題啊，就係海洋公園嘅新計劃啦。剛才咧就係政府同埋海洋公園都見咗記者啦，咁就講到話會咧係建議將106億嘅資助咧俾海洋公園，咁兼且咧就係一啲過往海洋公園嘅貸款嘅還款期會推後啦，一啲貸款嘅一啲利息咧亦都會豁免嘅。咁一陣間會仔細再同大家討論。大家如果對海洋公園有意見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过去一日新增一宗曾经到过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的病例。医管局话，玛加烈医院接收呢一名38岁女病人，佢喺病发前冇到过武汉嘅湿街市。公立医院至今一共向卫生署呈报68宗个案，并已经向将病人样本送交化验。目前56人出院，所有留院病人情况稳定。 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时表示，律政司是否作出检控不单取决于是否有足够证据，公众利益至为重要，部分案件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夺。戴启思说，部分人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警方拘捕几千市民，大多数是年轻人，包括学童和大学生。他说，很多人被指控干犯的公众秩序罪行，往往不涉及暴力或者是严重破坏，当中部分人面对漫长刑期的严重控罪，但大致上他们拥有良好品格，并代表着香港大部分人。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致辞的时候表示，法官只是会依法判案，而不是根据任何外在因素或颜色标签，形容本港司法机构在政治上是色盲。他认为，若果公众只是根据判决结果和政见而对法院作出不公平和无事实根据的评击，是不能接受。理工大学正式复课，校方在多个出入口加装闸机，学生和教职员需要拍卡才能够进入校园。校方开放校园给传媒参观，部分设施例如饭堂和室内运动场等恢复运作，但部分楼宇和设施以及行人天桥等等仍然有待维修和消毒，亦有学系教职员要到其他地方办公。对于要拍卡进入校园，有学生批评校方不应该限制出入，亦有教职员认为新安排方便。理大学生校董李傲然说，至今有大约5000名学生和校友联署反对校园安装闸机，但校方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诉求。正在非洲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回应台湾大选结果，表示一个中国原则不会因为台湾一场地方选举而出现之鸿改变，亦不会因为个别西方政客的错误言行而有任何动摇。王毅说，今次访问期间，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主张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事实证明，一中原则不单是非洲各国的一致立场，亦是国际社会早已形成的普遍共识。王毅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海峡两岸的统一都是历史的必然，逆势而动必将同渠末路，分裂国家注定为臭万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通往大埔道支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仍然系好挤塞，因为咧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附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接近马嘉烈医院。另外就是咧，较早时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咧，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码头噶。而家观塘商贸区咧，依然都系相当之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啦，仲系好塞车，龙尾排到近启业村。协和街下行嘅龙尾啦，排到去月华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德福花园，亦都影响到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都系车多噶，跟住码头嘅一段啦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一条龙尾咧就排翻入启德隧道啦，一路排翻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山西街。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系繁忙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有少少慢车，龙尾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喺果栏。 其他路面嘅情况，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都依然系多车些少，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即系喺桥面灯位，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回去沙田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不过车龙仲是很长的，麻烦大家给多少少耐心去等了，龙尾就排到去马加烈医院对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或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海洋公园啊，郑成龙啊，有你自己多唔多去海洋公园噶？ 我近啲好多年都冇去过啦，已经 系啊，唔吸引你咩？ 我唔觉得嗰个一个香港人嘅公园咯。 啊，点解咧？ 嗰、那个一个即系你净系见到佢训练啲海豚喺度跳嚟跳去啊，咁我又见唔到一啲咩咁特别嘅嘢。咁同喺國內嗰啲咁嘅野生動物園有乜分別呢？咁 唔知鄭成龍呢個印象又係咪大家嘅印象呢？如果大家對於海洋公園有意見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嗱，睇返海洋公園呢，佢係1977年成立嘅，今日而家40几年啦，亦都係有一個嘅條例，即係一個法定嘅機構嚟嘅，有一個海洋公園公司條例嘅。咁但係呢，見到呢近年呢就係嗰個人次係跌咗啦，亦都係呢連續4年虧損。先講人次啦，嗱，2012至13嘅財政年度咧，係個人次達到高峰嘅，有770万。咁但係之後咧，嗰、那個人次咧就係不斷咁去下跌啦。咁試過有好幾年咧，都係徘徊喺500几万啦。今年咧就更加係有啲分析講啦，即係海洋公園自己交嘅文件分析講啦，一啲社會事件咧影響到海洋公園嘅營運啦，咁所以咧就係今年下半年咧個入場人次咧係190万嘅啫，咁啊比舊年同期咧係下跌超過30%。咁計曬啦，如果真係今年咧係計曬全年嘅人次咧，佢而家估計緊咧係得翻330万嘅啫，咁即係話比舊年嘅同期咧係下跌超過40%咁多。咁而當然咧，亦都係頭先講啦，係連續4年嘅虧損啊。咁過去嗰年咧，2018至2019咧，嗰個虧損更加係5亿5700万。咁好啦，喺呢個入場人次下跌、年年虧損嘅情況之下，點樣處理呢？咁而家咧就係經過幾年嘅研究之後咧，而今日咧就係開咗個記者會啦。咁海洋公園咧就係話重新再定位，咁兼且咧就有一個宏圖大嘅咧就係全新嘅定位策略發展計劃。咁就話會點樣做呢？咁就話嚟緊嘅定位就會係以歷險為主題，並以自然同保育為本嘅度假勝地。咁包括係點樣呢？咁個入口要整過啦，要增加啲水嘅元素啦，會起一個新嘅碼頭啦，會讓啲乘客，會讓啲訪客係以一個環保設計嘅觀光船嚟到海洋公園啦。 咁另外啦，就係譬如話一啲善用一啲海洋公園嘅海岸線啊，加入好多新嘅景點啊、新嘅過山車啊等等啦。另外啦，就有呢個嘅海洋廣場咧，又係對外開放啦，加埋餐飲零售，所以咧，就算將來咧你唔係真係入樂園裡面去到遊玩嘅時候，都可以咧喺呢個入口嘅海洋廣場嗰度咧，就係享受佢嘅餐飲同埋零售嘅設施。另外咧，亦都有啲好，譬如話啲模仿天然環境嘅一啲展館啦，去到展現海洋生物啦等等，同埋咧話會多一啲嘅多元化嘅機動遊戲啊！嚇，聽完鄭成龍，改唔改變到咧呢位市民嘅一啲諗法，會唔會可以去幫襯下去參觀下？ 我覺得硬件上邊咧，你點樣做咧，都未必可以吸引得到，因為始終海洋公園你似一個地方，有個限制喺度啊。其實海洋公園令到我最記得係咩咧？就係哈魯維。以前啊，盛主席 嗰年代萬聖節 嗰個活動係啦，咁其實一啲活動啊，同埋一啲 show 咧，先會令到即係本身香港人嘅係，即係你靠遊客咧，一年嚟得幾多人啦、啊？咁但係本地人如果係一個咁方便亦都好吸引嘅活動咧，反而先會帶動得到本身即係海洋公園個入場人數會增加，因為你睇落去就係、是、最高峰嘅時間其實有700,000-700,000人咧，就喺2012-2013年度嘅時間咧，其實2012-2013到到2014年呢段時間咧，其實都係佢哋嘅高峰期嚟嘅。咁睇落去嘅情況就係喺唔同嘅新嘅 show 啊，或者係一啲節目啊，會令到唔同即係好多人去聚翻落去個公園度，其實係緊要過話你加咗好多過山車啊，唔同嘅觀嘅景點啊咁樣咯。 嗯，咁所以即係你就覺得咧係軟件啦、啊、或者係內容節目內容上面係最緊要。 同意 嚇。咁、啊、但係都睇到而家即係多咗，譬如話一啲新嘅保育啦，或者教育嘅一啲活動嘅節目嘅內容嘅。咁、啊、唔知會唔會可以都有叫做填補你頭先所講，即係一啲內容上面嘅一啲變化啦。不過咧，就係而家海洋公園呢個全新嘅一個定位策略嘅大計啦。咁但係咧，嗰、那個錢啊，又錢從何來咧？咁而家咧就係政府亦都喺今日開咗記者會啦、啊，一齊開記者會啦，講到話咧，就見到咧，其實而家即係參考咗海洋公園嗰個嘅財政能力啊，於是咧就決定咧就俾海洋公園咧一次過嘅資助。一次過資助咧就講106億嚇，咁呢個數字咧一次過資助，咁就同以往咧政府其實都係以往咧都係分過幾批咧去到批過一啲貸款咧俾海洋公園嘅，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今次咧就叫做一次過咁資助106億俾海洋公園。咁兼且都講到啦，頭先講到話以前咧係海洋公園都係攞到一啲政府嘅貸款嘅，咁分別係2005年啦嚇攞到10幾億啦，咁以至到2010幾年咧都係攞到另外嘅20幾億啦。咁但係咧，就睇翻而家嗰個海洋公園嘅財政能力咧，咁政府就決定褪遲咧呢兩筆還款貸款嘅還款期係褪遲8年咁多噶。咁同時咧，貸款又有息啦嚇，有利息啦。咁政府亦都係建議咧豁免咧呢兩筆貸款嘅利息。咁即係話咧106億一次過資助，再加咧還款期褪遲，再加呢個利息咧就豁免一個咁樣嘅一個叫做套裝嘅一個財務安排俾海洋公園。你又覺得點咧？ 其實如果政府係睇呢一個係一個咩項目啊？如果一個環保即係、就是、一個保育嘅項目咧，咁我覺得即係有一啲投入落去咧，我係覺得合適嘅。但係如果呢一個一個生意咧，咁就會變咗咧，就係話同佢另外一個投資咧就有正面競爭嘅。例如去個迪士尼樂園咁樣，其實佢都係一個股東嚟嘅。咁對於呢一個迪士尼樂園係咪一個合理或者係一個即係好嘅商業決定咧？咁正即係正正睇到而家呢個情況咧，就係呢100幾億究竟幾時先可以回到本咧？嚇嗱，雖然唔使還翻俾政府啫，但係我哋都有個回還即係有個回本期啊。如果做生意咁，但係我睇落去咧就係佢個 project 即係佢個嗰個遠啲嘅睇法咧，就係話佢只會將啲人數係升翻去大概係770,000啫，就唔係話一個即係一個激增嘅情況，或者遠高於呢個水平。咁睇落嚟嘅佢可以還到利息嘅機會咧，都係未。 嗯，海洋公園個文件有講噶，咁即係希望咧呢個計劃完成咗之後咧，嗰個入場人次可以升翻啦。咁講緊希望升到幾多咧？咁希望咧就係講緊2027至2028年度咧，可以升翻去咧大概頭先講啦，2012至2013個高峰期，即係希望咧就2027年咧去到750萬。 咁但系咧就讲紧啦，都系回翻去以前嘅高峰期，以往嘅纪录啫，唔系讲紧即系再创高峰，再增加人数。咁呢个投资又系咪真系合理咧？大家都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啊，如果大家都对于头先讲紧迪士尼呢个海洋公园嘅大计啊，同埋政府嘅投入有啲意见嘅话咧，都欢迎大家一齐打电话嚟讲下。电话旁边咧就有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嗱，今日海洋公园就公布咗佢嘅全新嘅定位嘅策略发展计划啦。自己有咩意见先吓？同唔同意呢个方向？ 嗱，头先两位都讲得好清楚啦。如果从一盘生意去睇海洋公园今次嘅政府嘅提出意见，或者海洋公园提出一个建议咧，咁根本就唔使谂噶啦，即系唔使做噶吓。咁你要睇翻海洋公园，佢今次都有讲啦，佢对香港經濟啦、就業啦，帶嚟嗰個間接或者直接嘅幫助咧，呢個第一個要考慮嘅。呢個同以往政府點解會全力支持迪士尼，當時喺香港籌建又俾地又俾政策又俾投資嘅一個資金咁樣，咁呢個同佢以往政府喺對一啲景點嘅要求個定位咧。應該都要明確，海洋公園應該類似迪士尼當時嘅大家期望佢俾出一個貢獻，目的係吻合嘅。咁另外就係香港海洋公園有別迪士尼，就係佢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43年嚟同好多嘅我哋嘅前一輩啦，或者年輕人啦，一齊到過香港啊。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好多香港人真係由細到大都同佢一齊過嚟嘅，咁又見證咗香港嘅發展，喺保育方面亦係做咗一啲嘅貢獻啦，咁呢方面係睇到我哋香港的確有啲需要一個自己嘅人造嘅一個景點，咁此外咧，而家成個海洋公園咧，區內咧，我哋都要需要考慮個競爭問題，咁香港將來你除了依靠現有的資源之外，我們的這個自己的公園能不能夠在區內面競爭，而一個就繼續下去，一就是被人淘汰，即是這個珠海有一個海洋公園，那是不是因為他們這樣起了之後，我們要避了這個這樣的風頭，我們就不做，那將個地拿出來做一些其他項目，或者起樓呢，是不是要我們要做到這樣呢？即係基於呢幾個因素咧，我覺得我哋值得考慮，係咪將海洋公園重新定位，使到佢能夠喺原有嘅基礎嗰度咧，將一啲嘅做法改革咗去嚇，咁能夠去有別於其他嘅海洋公園，使到佢能夠發出一個新嘅魅力。我覺得呢個香港人可能都係有唔少人係有個咁嘅睇法咯。 嚇，頭先姚思榮就講到即係海洋公園嘅價值啦，無論係經濟上啦，對於旅遊業嘅重要嘅地位啦，或者係香港人集體回憶嘅一啲地位啦，咁都講到海洋公園嘅價值。咁但係係咪就係而家呢個嘅新嘅發展計劃咧？即係正如頭先鄭成龍都講過話，其實海洋公園都有一段風光嘅時間咧，咁就係用一啲嘅創新嘅節目內容啊，去到吸引遊客，增加個入場人次。而咧，今次嗰個嘅計劃咧，係一個翻天覆地嘅基建嘅即係重建嚟嘅。咁其實係咪一個咁樣嘅方向係正確咧？你覺得？ 當然，如果你能夠通過軟件去解決佢個競爭力不足問題，最好啦，係咪？但係呢啲嘅項目咧，即係可以咁講係可以不可求啊！唔係咁容易啦。當然，歐元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啦。但落去你靠呢啲係咪足以？同人競爭呢，即以往呢你冇同質化嘅喺區內一個咁嘅景區，你個海洋公園你所做嘅嘢都能夠帶動到成個旅遊嘅潮流，但而家有同質嘅景區，佢嘅無論面積啦、硬件啦、動物嘅嗰個品種啦、甚至佢其他嘅設施，包括佢嘅會展中心呢啲咁，佢已經係好多嘢呢，佢無論硬件、軟件呢都超過咗我哋香港。咁呢個情況之下，你話用一個一啲嘅節目或者一啲盛事去能夠帶動到整個景區，能夠應該一個創新或者一個變身咧， 我睇呢個難度係大嘅，即係亦係唔容易。咁、 啊、 如果你要做嘅，我覺得就一定要重新定位，有一個咁嘅重新考慮咯。 OK， 咁跟住要講錢咯，因為今次咧政府就建議話係一次過咁資助咧106亿嚇，都一個幾巨大嘅款額啦。咁亦都有別於之前咧係透過貸款嘅方法咧去到資助咧或者係支援咧係海洋公園嘅一啲項目啊。咁你覺得106亿？一次过资助又是不是值得的呢？ 看回刚才讲定位啦，如果他从经济的即是经济发展方面对香港整体有什么帮助啊，对就业有什么帮助啊，那他拿了数据出来啦，那政府要计一计是不是真的有400多亿的直接间接的这个即是回报啦、啊、那另外有11000人的这个就业啦，那如果是达到这个效果，这100亿作為攞翻呢啲咁嘅叫做得益咧，我覺得都值得去作出一個進一步研究嘅。咁另外今次佢106亿咧，其實就係喺個種子基金嚇，同以往佢嗰30多亿嗰、那個有唔同嘅地方。咁如果你嘅用貸款咧，其實佢已經冇可能還得到啦。你睇翻30多亿，而家累計埋利息去到差唔多50亿噶啦。咁目前如果繼續咁，你只有一個佢就繼續不斷咁陰乾，最後資金流斷，就成家公園就要停擺啦，叫做一個就係政府按照頭先佢提供嘅數據，加上未來定位能夠真係提升到佢個區內競爭力，就對香港人喺集體回憶又好，未來我哋個景點能夠經常有創新，大家願意多啲香港人去玩，達到一個香港人都能夠不斷用到消費啊、消閒咁樣。如果係希望達到呢個效果嘅話咧，咁政府一定要一次過俾一筆投資俾佢。咁就好似俾迪士尼咁，迪士尼兩年前曾經都提出要更新一啲項目啦，然後就喐16%嘅一期嘅用地。咁最後咧就兩個公即係、就是、公司同埋政府就夾埋109亿去投資5年。一共就即係有5个项目出咗嚟。咁如果按照呢個比較呢，我覺得香港海洋公園係自己嘅添，係咪美國公司仲要俾佢咩呢，專利費呀，仲要俾佢管理費，咁仲有一批佢哋外籍嘅管理人員嚟香港。咁相比之下，香港海洋公園真係去做得到個效果出嚟，又係自己嘅公園，我睇唔到即係政府咩理由點解支持迪士尼而唔支持海洋公園囉。 不過姚思明我咁睇啦，即係話呢個咁106亿呢件事呢，即係而家咁樣注資落去呢，就我覺得就係有違於本身呢好似政府呢睇社企咁樣個持續性嘅問題。即係如果你擺咗呢106亿落去嘅，你睇唔到佢嘅生意嘅回報係可以支持得到呢，咁政府擺落去呢一啲錢呢係咪即係同以往嗰個睇即係支持一個社會企業，或者縱使你話哦呢個係集體回憶嘅，會唔會貴咗少少呢？不過我諗最主要係咩呢，就係你有冇解決到環保團體呢，即係就住而家我哋呢個即係香港人嘅公園呢、這個海洋公園呢嗰、那個圈養嘅問題。即係其實好多都係即係針對緊呢啲問題，就係話哦，我總之俾咗啲錢你，你會唔會繼續係圈養呢啲動物？因為其實你喺國際間咧，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繼續用呢啲方式去訓練呢啲我哋嘅動物呢係去做表演呢，其實係唔人道嘅。咁你哋會點樣做呢？ 嗱，佢而家都講咗啦，佢將來嘅表演都會改革啦，盡量唔好譬如北海豚表演啦，佢可能都會取消，用其他方式去解決即係嗰啲表演嘅問題啦嚇。咁佢亦提同意佢攞出10000尺嘅地方，將來作為一個保育嘅基地。咁呢啲都係比以往有個改進嘅地方啦。咁當然你話嗰100亿值唔值得？咁一路睇佢睇經濟對社會成個經濟回報同埋就業嗰個帶嚟嘅好處喺邊度？咁另外對香港人將來如果呢個公園真係達到佢今次介紹嘅有7个主题嚇，每個主題都有特色。咁我聽香港人都話咁我都嚟玩啦。咁遊客比較之下，你比 珠海嗰個更有特色、哦。我雖然去過珠海，我都願意嚟香港去再玩一玩。咁呢個空間咧，先有機會發揮得到。如果按照而家咁，等香港幾億去幫我睇幫唔到乜嘢嘅。 OK， 姚思榮啊，都問一下咧，因為其實今次一次過資助106億咧，都真係一件一個好巨大嘅款額啦。咁所以喺立法會嚟講，會唔會話真係會點樣可以監察到呢個嘅？回報或者係價值咧，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咁大嘅款額，其實啊，咁海洋公園都要分期去到處理佢呢啲項目啦。咁點解又唔分期咁樣去批出呢啲嘅資助咧？要一次過咁嘅資助咧？兩個問題啊。 我覺得如果立法會議員咧都要從公眾利益啊，係咪從點樣守住政府公帑嘅角度考慮咧？其实呢个分期处理，我觉得有其中一个可行嘅方法嚟嘅，吓，即系我譬如假设你按照分五期或者系分三期咁样吓，你每一期你达到一个财务或者客余嘅分析，有个同步达到个目的嘅话咧，咁然后先再第二期拨款，吓，咁当中你当然涉及到你点样还贷啦，因为佢50亿都系还贷噶嘛，系咪？咁呢啲咧，我觉得如果立法會有議員或者大部分議員覺得這個都是太大的錢了，不如為了使到管理層有個壓力，是不是用一個分期的形式去撥款呢？我覺得這個可以去商討的，但是如果不撥款呢，我看就即是海洋公園即是只有即是一有直情就停了去了，南朗山那裡那塊地再重新規劃過其他東西，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就沒有理由人家發展我哋要萎縮啦，係咪？同埋咁未來香港冇咗呢個海洋公園，我哋冇其他嘅代替咧。如果冇嘅話，我哋係咪就喺區內喺嗰個旅遊啊，或者喺成個經濟發展範疇，我哋咪缺咗一塊咧？即係呢方面，我睇我哋議員都要呢方面去諗一諗咯。即係值唔值得去？即係就話唔同意，而又冇一個好嘅建議俾即係大家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姚思榮，多謝你。姚思榮就是旅遊界的立法會議員，大家又怎麼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一起談一下。電話旁邊有陳先生在這裡，陳先生 你好啊，兩位 你好，請講。 先聽了這麼多的論點，我自己呢即從一個納稅人角度和從一個用家角度去講一下。從納稅人角度呢，即我其實聽到很多剛才姚議員講到呢，一種海洋公園好像香港的情懷，好像香港人的 baby。 那如果從情感上呢，你說俾100亿、200亿、1000亿都冇所谓嘅，因为纯粹情感啊嘛。咁但系如果从纳税人角度嚟睇，放喺门生意嘅时候，你投入去，我睇唔到成件事佢点样可以还到钱啊？呢个第一啦，吓。咁同埋第二，我哋区内系咪冇呢啲旅游，即系自己香港啊，系咪冇啲旅游竞争力咧？咁我哋都有啲公园啦，同埋我睇唔到佢嗰所谓嗰几个改造咗之后同嘅优势同。區內嘅，譬如珠海啊、廣州啊呢啲公園，我哋點贏到人哋？你說服唔到啲用家點解？因為喂有個自己控制嘅過山車，或者有一啲唔同嘅第一啲嘅山徑嘅行山地方，佢就會特登嚟海洋公園。即係睇唔到，如果從生意角度，我睇唔到點樣翻本。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如果從一個用家角度、納税人角度嚟睇，我睇唔到點解我哋要攞呢嚿錢出嚟咯。 OK， 好多 佢冇錢還，佢冇錢還，咁係咪可以重新規劃咧？ 好啊，多謝曬， 都冇一次。 多謝陳生嚇，陳生都係從一個即係納税人嘅角度啦，去睇下究竟呢個投資係咪能夠翻本，係咪有價值啊？鄭成龍， 498蚊一張門票入去攞個集體回憶，我覺得唔係咯嚇，即係仲要俾即係喺納税人裏邊攞100零幾億，仲要係幾年冇利息收，嗰度有30幾億，咁成件事睇落嚟的話嘅我諗海洋公園要做一個即係更加好嘅規劃啦，無論係即係。縱使係批一部分錢俾佢做硬件嘅，我覺得軟件方面你睇翻喺阿盛志文主席嗰段時間的話，係真真正正咧係無論佢嘅節目個質素方面啊，係令到咧呢個迪士尼樂園咧係驚咗嘅，要做好多方式咧係先提升翻佢哋自己本身嘅入場嘅。呢、這個米奇老鼠殺手咧係真係做到嘢。咁我諗即係睇佢個管理方面咧，都係對呢一個海洋公園係有影響嘅咯。加上你講緊未來 来系冇咗嗰个集体回忆系咩咧？冇咗海豚表演，咁呢个又回忆啲乜嘢咧？咁只系嗰笪地方令到你觉得有啲回忆，用109亿，我觉得真系有一个106亿系一个好大嘅数目。 嗯，况且就系佢而家即系计划话2027至2028可以去翻高峰期嘅入场人次啫。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如果真系达唔到呢个目标啊，因为你都唔知嚟紧嗰几年个经济发展啊，以至社会事件系点样去到点样去发展落去啊嘛。达唔到咁又点算咧？吓，头先都讲话，即系咪可以分期拨款咧？ 系，因为其实分期拨款系做唔到嘅，即系我谂姚议员嗰个做法咧，就会令到即系海洋公园日后唔知点样处理，因为去到中间佢满足唔到嗰个数量的话嘅，跟住你又同佢讲话要截咗条数，令到条数系更加冇办法可以处理得到。 好，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多谢郑成龙，拜拜。 拜拜。